他已經被美國司法部控以11項罪名，包括金融詐騙、洗黑錢等。當局指郭文貴在他的財務顧問余建明的協助下，通過承諾大額投資回報，詐騙數以千計的支持者款項，並利用偷回來的錢中飽私囊，為自己和家人的奢華生活提供資金，包括購買$37,000,000的遊艇、50,000平方尺的豪宅和$3,500,000法拉利等。執法部門已經扣押他的資產，至於余建明就亦都被控以相關的罪名，並另加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名，他目前仍然在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有薄霧，日間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温暖。星期日大致多雲，風勢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兩陣驟雨。而家温度係20度，相對濕度89%。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間中5級，初時有薄霧，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達6級，可有中浪，漸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風4至5級，可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可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風4至5級，東部間中6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北風2級，汕頭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度12公里。黃茅洲吹東北風2級，澳门吹东南风1級，能见度21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級，能见度5000米。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874点，跌280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91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3.4，瑞士法郎0.933，加元1.377，人民幣6.908，英鎊對美元1.206，歐元對美元1.058，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8.1美元，賣出1918.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的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我祝贺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老公，下个月政府发消费券啦，你谂住点用啊？ 未谂点用、啊，不如你谂一谂点收消费券好过啦。你柜桶啊有几张八达通卡，

天生我国为艳丽到底，颠倒众生取悔不费收，你做我的爱。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七分啊，开始今日早上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最近咧都有好多哥哥嘅歌曲咧就再翻唱过，我哋都可以揾翻一啲咧就系哥哥自己本身嘅音乐作品啊，嚟自呢一首张国荣嘅《芳华绝代》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在直播室入面陪着各位听众起身的梗是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白元浩小白早晨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百科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天气方面咧，咁啊，今日咧就2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啊干燥嘅，啊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5度噶。揭揭报纸嘅时间咧，都会见到咧就消委会又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发放啦。咁啊，其中啊讲到咧就系牛肉干、猪肉子啊，都系好多香港人咧喜欢嘅零食嚟噶。啊，消费者委员会啊测试市面上30款嘅肉干、咁啊肉松同埋叫做肉子零食样本嘅食用安全同埋佢哋嗰个营养价值。我成日都会谂下营养价值嘅话咧，咁啊呢啲肉啊系咪真系蛋白质多，但系其他？其实都是那些肥啊，会不会有些致癌物啊，因为它都是烧嘛。成日听营养师讲呢，即是烧的话呢就容易有些致癌物在那里嘛。那会不会呢，我们又看看消委会那个报道先。发现13款啊，即是超过40%样本呢就验出可致癌污染物啊。咁啊，含量最高嘅咧，咁就系某一种牌子嘅盒装牛肉干啊吓，咁啊牌子大家就自己去翻自己嘅睇下网上面自己揾翻或者揾翻相关报道啦。其中有一啲咧，亦都超出咗咧，就系欧盟上限嘅超过50%。咁啊，另外啊，呢啲牌子其实佢哋嗰个叫做猪肉子啊，亦都验出咧就系禁用兽药嘅代谢物，咁啊市民应该咧就避免食用嘅。测试都发现啦，咁啊30款本身啊全属高糖嘅食物嚟嘅，同时咧就超过95%嘅样本都系高钠嘅食品，咁啊都明白嘅，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呢一类型嘅肉干啊，如果佢唔系高糖高钠嘅，啲味道点会咁香咧？咁啊亦都希望佢就系、如果系嘅话就改善一下，做到咁香但系都可以健康嘅话咧，咁就好啦吓。得一款嘅样本咧嘅肉松啊，并非高钠食品。咁啊，消委会建议咧，就系市民啊，进食肉干、肉松、肉子等等加工肉制品嘅时间咧，好啦，咁啊，如果你都好似我咁样嘅，我本身中意食嘅，咁啊，好似消委会所讲一样嘢啦，要注意个份量。 嘿、hey,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的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hey, 我说朋友，许长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榨出何滋味。说的是啊，被融合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地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地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嗨，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

准，风光正在等我，仍能希冀先可以走得过，洪水最后会带我到达幸福，还未到的开花结果，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 早上的时间来到6:29找来这首作品，是 Joyce 郑欣宜的 Believe Us。这个时间可以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无人侦察机在黑海坠毁之后第二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绍伊古在通话中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美方不遵守俄方在进行特别军事行动时宣布建立飞行限制区的相关规定，并增加针对俄罗斯利益的情报活动。美国无人机在克里米亚沿岸飞行具有挑衅性，会诱发黑海地区局势升级。他又说，核大国必须尽可能采取负责任的举措，包括保持军事沟通渠道，以便讨论任何危机情况。奥斯汀就表示，已经向俄方表明，美国会继续在国际法容许的任何地方飞行和行动。俄方有责任以安全和专业的方式操控军机。奥斯汀又说，美方严肃对待任何令事态升级的风险，因此他认为美俄两国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很重要，这样将会有助防止在未来出现误判。日本当局指责中国海警局两艘船只昨日相继驶入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周边的日本领海，并航行接近7小时，期间曾经尾随一艘日本船只。日方巡逻船曾经发出警告，要求中方船只离开。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回应说，中国海警舰艇进入钓鱼岛领海进行正常维权巡航，是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例行举措，是对日方一艘游艇和几艘巡视船侵入中方领海的有力反制。发言人重申，钓鱼岛和它的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方的不实言论和相关报道严重歪曲历史事实，中方奉劝日方正视历史，尊重事实，多做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事。潜逃美国的内地商人郭文贵在纽约被捕，当局说他涉嫌策划诈骗网上支持者超过10亿美元。他已经被美国司法部控以11项罪名，包括金融诈骗、洗黑钱等。当局指郭文贵在他的财务顾问协助之下，通过承诺大额投资回报诈骗数以千计支持者的款项，并且利用偷回来的钱中饱私囊，为自己和家人的奢华生活提供资金，包括购买3700万美元的游艇、50000平方尺的豪宅和350万美元法拉利等。执法部门已经扣押他的资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1-2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 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下个月政府发消费券啦，你谂住点用啊？ 未谂点用、啊，不如你谂一谂点收消费券好过啦。你柜桶啊有几张八达通卡，边张先系旧年收消费券嗰张啊？ 你放心、啊，去年收消费券那张八达通卡，我贴了张猫仔贴纸做适应，一看就知道了。那你的消费券准备怎么用？ 我好像不记得了用哪张卡来收消费券。 不用担心，我都帮你用鱼仔贴纸来标志了它了，到时我可以帮你去拍卡拎埋张消费券的。 老豆，我就用电子钱包啦，消费券直接发落手机嘅应用程式，24小时更新，行街买嘢用得，自己上网买嘢又用得。 衰仔啊，一早叫你啊教我用噶啦，我依家想转啊，得唔得啊？ 老豆，四月呢次消费券冇得转换储值支付工具噶，不过有心唔怕迟，听讲下次派嘅时候可以再拣过，到时我教你点整啦。 老公，你啲消费券准备点用啫？ 冲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冲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冲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冲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朝早6:36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坐咗喺度啦，咁另外咧电话方面啊打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咦，你今日嘅精神指数系相当之唔错、啊。 诶，都系嗰句啦，做呢行嘅，即系要见观众啊，或者俾听众听到我哋把声啊。就要醒神噶啦， 一埋位啊，嗬啊呢啲，我都明白。 唔通我收咗线之后即刻瞓翻落去床嗰度，又话你知咩？ 哦，咁又系、啊。喂，讲开又讲咧，头先咧，咁啊读嗰个晨光 Coffee Time 咧，见到即系消委会嗰啲报道啦，咁、就话到嗰啲肉干啊，即系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 系、啊，系啊。 嗰啲肉干咧，又超标啊，致癌物啊，跟住又高钠啊，又高糖啊。人咧都系好奇怪，有个好特别嘅心理咧，就系明知道呢样嘢咧系唔健康嘅。嗱，而家讲咗俾你听啦，但系老实讲，我又唔觉得咧会对佢嗰啲销售咧有好大影响。 系啊，因为佢最后佢话高钠啊，高咩高乜嘢啊嘛。 吓， 但系佢有一样嘢冇写咯。 吓， 好食。 哦， 呢两个字冇写啦。 吓， 正所谓苦口就会系良药。 吓， 好食。就唔健康，必定系咁样嘅。所以咧，而家大家去选择食物嘅时候咧，呢、這个指标系喐唔到噶啦。咁你选择好食嘅嘢，你系预咗唔健康嘅、 哦。 你选择一啲咧好难入口嘅嘢，啊，你系知佢咧对你身体有益嘅。 嗯， 咁所以就系咁样睇你个人选择咯。 即系苦口良药嗰个道理系嘛？ 系啊，即系话讲开话呢一种产品啊，即系嗰啲肉干呢啲咁样吓。咁、真系。又真系几好食嘅喎，咁同埋咧，如果你你可以就咁食就得啦，咁、有时候咧，你会摆落个焗炉度烘热少少食，你真系停唔到口嘅，又唔知点解嘅， 系啊，即系焗炉啊，当然劲啦，其实就算系微波炉，我都觉得已经好好食 啊，系啊，有一段时间咧，我谂都好多年前嘅，我谂20几年前添啦，有嗰一排咧。 我尋日都食呢一隻肉乾嘅，即 係 乜嘢肉都好啊，就係擺落個焗爐度烘啦。 嚇， 點解嗰陣時會尋日食呢一隻？ 有冇撈飯咁？你嗰陣時食 唔使就咁食， 真係就咁食。哎呀，真係 因為有一種有一件事，我一做嘅時候咧，我就食噶啦。就係嗰陣時啱啱興起追日劇 哦，係咪仲係 VCD 年代噶？ 係啦。 哦， 咁嗰陣時咧，即係你好難先去揾到呢啲咁樣嘅渠道去睇。 係啊係啊，嗰陣時嗰排就係咩魔女之條件啊 ，Summer Snow 啊，係啊，嗰排嘅日子。 累緊啦。咁我記得係 Long Vacation 嚇， 即係嗰陣時 啊， 即係木村拓哉啱嗰時候咧。 係。 咁你一追劇，喂！十集八集嗰个日剧咁样，咁一追嘅时候咧，所谓追你就唔停啦。 吓， 咁一路睇咧，咁你就觉得，我需要饮啲嘢咧，饮嘅当然饮汽水啦吓，需要食啲嘢咧，咁你唔会食饭噶嘛，因为食饭咧，你就会觉得哇，好大工程， 又一餐， 系咁咪梗系食啲零食类啦，咁就拣咗食呢只啦。 嗯， 咁咪食下一啖，食下一啖， 有一啖， 系啊，如果唔系就食薯片噶啦。 哦，系嗰日系个薯片，系啊，系啊， 系咁一路睇一路食，一路睇一路食。嗰阵时咧就真系可能相对年轻啊，廿几年前咁样，咁你就唔会话觉得突然之间个身形暴涨。 嗯， 而家真系唔好事嘅而家。 哦，而家咧，即系我其实自己咧，对于呢一类型嘅肉干咧，都系为之疯狂。我记得咧， 而家都系 啊，其实而家都系嘅。不过而家就真系要同自己忍口，因为佢哋好衰嘅。咩衰咧？你知佢哋嗰个抽油烟机咧？向住人噴噶嘛，即系佢唔会即系肥上天，佢就等你闻到嘛。大家都知呢啲咁嘅套路，咁你闻到嘅时候，我每一次咧，哎呀，心痕啊！因为好似我同钟哥咧，即系私底下倾过噶。以前细个咧，我食嘅时候咧，系好传统嗰啲嘅，佢有架木头车。跟住就有啲肉乾喺度燒，跟住咧，我嗰陣時好似唔知都係真係得好，我諗兩三歲、四五歲嗰啲咧，咁、個長髮哥哥啊，亂毛長髮哥哥咧，仲記得，咁上身唔著衫嘅，因為喺新加坡嘛，咁佢咧就見到我喺側邊一路等睇住佢呢個肉乾嘅時候，佢就一路燒賣俾客人咧，就一路滲啲俾我食嘅，所以我就覺得咧食起上嚟，除咗係佢個味道之外，梗係食咩啊？食情懷對我嚟講。 嗯啊，不过咧，我自己就好得意吓，中意食呢一只肉干咧，我细个反而完全唔好嘅， 哦系咩？ 甚至有啲抗拒添嘅， 竟然系啊， 系啊，可能系个质感啊，又或者个味道唔系好啱嘅， 吓， 我真系要去到差唔多过咗二十岁先觉得哇，哦好 OK 咁、啊、样、啊，二十岁之前我好少食肉干， 口味转变啊嘛， 真系口味转变，即系等于又系凉瓜。即係古怪一樣啦、去到特定嘅年紀，你又會轉變。呢只肉乾咧，我細個好少食，好少食。即係等於嗰啲咩戲院，以前戲院門口賣嗰啲 魷魚， 好少食。 哇！魷魚我又好中意食喎，嗰只。 我就而家會食咯。 係啊， 嗰日係唔食嘅。 我仲要叫唔該，搽多啲辣椒真係係喎。以前細個已經食得辣啦，原來。 系你中意食辣啊嘛， 系啊， 咁所以系啲饮食习惯咧，可能到咗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选择嘅，咁正如就系你细个嘅时候，你点会饮凉茶？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喂去下湿啦， 而家顶得到啦，而家 啦咁样， 系啊，咁纳豆嗰啲咧，你系一开头你系中意食噶？ 纳豆我就一开头就中意食， 即系纳豆芫茜呢啲都系嘅， 系啦，但系我好大个先第一次接触纳豆 吓。 芫茜咧，細個我食咗我都唔知啊，可能，即係可能媽媽即係可能撈埋啲湯裏邊咧，咁我都唔知咁樣。 嚇！ 咁但係納豆咧，我真係又係過咗廿幾歲之後先第一次接觸。 嗯， 即係細個冇噶嘛呢啲呢啲產品。咁第一次接觸，咁我就完全冇抗拒喎。咁可能我唔敢肯定，因為細個冇試過啊嘛。可能我細個如果有機會接觸，我都係抗拒都唔頂。但係。大过咗之后先试咁一试，我就中意。 系啊，咁啊，今日如果大家有时间揾啲自己中意食嘅嘢，氹下自己开心啦、 啊。 好，我哋翻嚟再讲，唔该，曾哥，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听说你在去年为了健康已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见，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一遍。想能够扛得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残忍起来毫无道理可言，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和我没有关联。哦哦哦哦，那些轰轰烈烈已经和我 作品来自张学友《又十年》。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日。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当中。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KOL 系列啊，揾到咧时装界达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咁我知道咧，即系上几集嘅时候都有提过啊，你一句说话令到我咧今日真系好想问多啲。咁当其时咧，你就喺度话，香港咧经营呢啲嘅时装小店啊，其实都有好多困难嘅地方噶。咁啊，系、哦。如果你个时装小店或者喺经营时装界上面咧，遇到咁多困难嘅话，点能够将呢个时装咧去到普罗大众化咧，去到普及咗佢咧？咁、我哋个时装咪容易滞后俾其他城市咯。即系例如，日本我可能会睇得多啲啦。佢哋其实都分咗几个嘅城市嘅，即系例如佢哋行 catwalk。有三大巨头嘅，咁啊分别咧就系呢个东京啦、 东京啦、 神户啦。同埋呢个福冈嘅，咁所以嗰阵时你前排咪去大阪嘅， 咁我都有問你啊，佢哋啲大班人著衫點啊？咁所以佢哋啲人咧，如果係著得靚啲嗰啲咧，佢哋通常都有句説話就係、是：哇，你係咪神護嚟㗎？ 嗯， 就有句係即係獎勵人嘅説話，就即係意思啊！哇，你著衫好睇。咁香港咧，其實我覺得都唔可以輸蝕俾人哋、啊。咁如果你喺本身經營上面都遇到問題啦，點能夠將啲好嘅時裝普及化，同埋香港人咧，可能啲 fashion 嘅動力有陣時都唔夠強啊！着衫有阵时都比较乸西少少。 我哋就有啲点讲咧，不进则退啦。我自己能够用，我可以用嘅就系呢个形容词，因为真系噶嘛。嗱，我自己系生于七十年代，其实我会经历过香港七八九十年代，甚至乎二千天禧嘅时候，其实大家真系好肯扮靓噶。同埋你谂下，我哋香港曾经都真系时装，我哋有啲设计啦， 系啊，冇错。 我哋好一条龙噶噃。 嗯。 其实我哋当年好出名嘅设计师，我哋好多，佢哋而家都仲喺度噶，即系佢哋都好努力去替佢紧啲后辈。不过究竟接唔接到落去咧？其实唔系净系要前线要设计师咁简单噶嘛。我哋当年其实我哋有时装设计师啦，跟住我哋连生产线我哋都有噶嘛。我哋会真系有香港嘅 品牌 production line， 我哋有啲香港嘅品牌，香港嘅 production line，甚至乎以我知道啦，以前喺尖沙咀都開到名啩，呢啲小商場係嘛，即係唔係好集團嘅商場？譬如以前我後生嘅年代，我哋行利時咁先算。 哦，係喎、哦。 其實當年佢哋做咗啲好好嘅嘢，就係咩呢？有啲業主咧，佢哋為咗真係想百花齊放，或者叫做鼓勵啲讀時裝設計嘅年輕人可以有個門路入行嘅咁樣，佢哋會平租俾呢啲咧讀時裝設計，香港讀完時裝設計嘅學生。 嗯。 在那里开铺头卖他们的品牌。 是咦，那么即有少少似呢，就是啲中学如果读 account 的，咁花市的时候大家夹少少钱就攞个经验啦，咁喺那里做试点。 直情是今天你真的开铺，你不是短期的噃，咁当然你可能你的租约即我哋一般你签一年三年死约啦咁样啦，你坐底都做两年，但是他有一个好便宜的租金，即是当年讲的是三四千，如果我冇记错。就你就可以租到一个铺位俾佢哋去开铺，我觉得系一件好好嘅事啦。咁、但系冇办法啦，咁慢慢我觉得个滞后或者我哋自己嘅不进则退，都有各种唔同嘅原因嘅。香港人可能即系我哋将个 focus， 我哋好多时摆咗喺第二边，我哋好多时可能我哋愿意花钱去食嘢，或者去 vacation， 我哋先睇。咁但系可能对于自己嘅打扮，我哋真系会忽略咗嘅、 哦， 都唔出奇。 系 啊，咁希望我觉得经历过一个疫情之后咧，我自己都有啲体会嘅。尤其是再加埋呢年纪一路大，我觉得更加要将自己好好打扮。 咁所以咧，希望将呢一个爱打扮或者好简单，你喺街见到大家着衫越嚟越靓，你都会想自己成为靓嘅一份子啦。人好简单。是真的噶，系啊，想靓嘅啫嘛。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好紧要咧，就系、是、当你喺街咧，你见到嗰个人咧，佢着得可能夸张少少，或者唔系你心目中嗰杯茶嘅时候，你唔好瞄佢嘴。 系 呢样系好紧要嘅。有阵时我喺街咧，我见到有啲男男女女都好啦，其实可能佢哋真系 dress up 啲，或者女仔可能佢日系打扮一啲嘅，佢旺角嘅街头游走，冇噶。其实佢有佢穿搭的自由噶嘛，咁你唔需要去哇搞咩啊？香港人就，我觉得呢啲眼光要戒咯，啲眼光有啲衰嘅。你有啲人你嘅心脏强大啲，就是你撩我嘴，未俾我嘴，我系要继续着啊咁样。我觉得你有呢种心脏强大系好咯，但系有阵时你个心脏唔够强大嗰阵时，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咁样着出街，原来我俾人话噶。喂，我年纪大啲，原来我着 colorful 啲，我会俾人哋，你都一把年纪仲着到咁。喂，大佬啊，你知唔知道真系你一把年纪先要着花啲，你精神啲啊显得，你再做哈哈沉沉咁样系唔 OK 噶嘛？有阵时真系，即系你唔系个个都刘天兰咁样，个个都好黑色性地长。喂，刘天兰都系经营翻嚟个形象，佢嘅短头发，佢嘅黑眼镜，佢着条黑色 one piece， 佢再加好 chunky 嘅颈链，佢系好 stylish 嗰种着得咁。我哋真係每個人，如果你真係多啲欣賞嘅眼光啊，係咪啊？咁唔好瞄佢嘴啊！其實大家咪自然，OK 喎，我今日著花裙出街，我起碼冇人瞄我嘴，甚至乎有人讚我兩句嘅，你慢慢先至可以營造，即係你建立翻嗰個打扮嘅氛圍出嚟咧，我覺得好緊要咯。 咁如果你話香港人喺 fashion 上邊嘅 concept， 我哋要咁樣去執整一下啦。咁但如果你話經營一個嘅時裝店嘅，咁希望又做得好啲嘅，其實有啲乜嘢我哋要注意嘅咧？ 好難啊，真係好難。而家即公平啲講句，其實無論你做大大細細都唔容易，你大嘅你孭盤數好大。你賺得多，你自然就輸得多。咁但係我哋唔講嗰啲集團式嗰啲嘅經營，我亦都唔知道佢哋背後點樣經營啦。 嗯， 如果你話純粹好似我哋咁樣，即係獨立一間時裝小店去經營，我哋有啲乜嘢？我覺得大家同意，大家一齊加油嘅咧，或者少少分享心得啦咁樣。首先，即係必然啊，好老土，好老土嗰一句。 嗯， 你真係要對時裝，你必定要有興趣先。 嗯，係啊，係啊，一定要自己肯著啲衫上身先。 你真係要有興趣，你肯著啦，或者你要去包容多啲個時裝啊。 嚇！ 你要去睇多啲，你有興趣，你先有嗰個動力去做。 嚇！ 各行各業都係咁。譬如你話，哎呀，不如我當打份工啦，我去我開間 cafe 咁先算。 嚇！ 你都要對咖啡有少少嘅認識，係咪？ 係啊，係啊。 你起碼你都識拉個花，或者你自己都中意飲杯咖啡啊。 嗯。 你中意嘆杯咖啡啊。 嗯。 你先至有個心機去鑽研落去，點樣可以沖到杯更好嘅咖啡？時裝都係噶嘛，你喜歡，你自然就會諗，嗯，我點樣去我嘅貨源，我點樣可以入得更加靚？ 嗯，係，同埋要成日捐窿捐下係嘛？係咪肯要捐窿捐下咧？ 係啊，即係你要去揾啊，你唔好求其啊。好多時香港人就係純粹我做一盤生意咯，你啲貨有咁平得咁平，唔係咁好咯，我自己覺得。同埋好多時我哋就係為咗叫做將貨就價。 啊 你跟住就係、是、我希望賺到錢，盡快賺到錢，越快越好。 啊、 然後你可能就係你會去我哋所謂叫溝貨啦，有啲真係會譬如所以我另外想講，除咗興趣之外，我覺得時裝小店你要營運到落去嘅時候，好老土嗰樣嘢，你必須要 honest。 哦，要老實， 要老實，真係要老實啦！你唔好話我明明我溝緊一啲淘翻嚟嘅貨， 嗯， 我賣緊啲淘翻嚟嘅貨，你同人講我呢啲係韓國貨， 嗯。 你車個乜上去？我覺得你容許我真係喺大氣電波，我都真係呢啲我都真係要 sorry 啊！我包容唔到呢啲。 嗯，因為你只會 jack down， 你真係會 jack down 你成個行頭啊！然後大家就會喺個心目中覺得，原來韓國貨我係可以賣80蚊啊，可能有唔出奇。 嗯， 但係如果當你只係你一件淘翻嚟嘅貨，你求其車個乜上去，我可以話俾你知，其實你可以係30-40蚊， 嗯， 淘一件翻嚟車個乜出邊。其实是大把人留你做这些生意的。 哦，咦，那我们自己如果作为即是这样讲啦，又夹插多句就是、作为个消费者，那我其实难不难去到判断啲货呢那个来历的呢可 绝来历就难判断的，因为你车了个乜你唯有信他的了嘛。 哈、 啊。是不是，但是当你摸上手或者你试上身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都会有一个感觉。 哈、 啊。究竟那件衫值不值，是不是真的所谓 made in Korea， 或者甚至乎你车唔你冇所谓你车乜嘢掹上去其实都得嘅。好、 uh-huh. 多出面嘅批发商系愿意同你做呢件事。我哋 on and off 都会有人漏我哋㗎。诶、 uh-huh. 我哋有厂做喎，我可以同你车个乜喎。 好、 uh-huh. 多时都漏我哋㗎，我丙方去转头㗎。 系、 uh-huh. 我真系会丙，我真系会话你，其实你咁样你唔系帮紧香港嘅时装，你系拉低紧香港嘅时装。 系啊，真系要顶住呢啲诱惑啊，做一个好嘅商人。 系啊，你要顶住呢啲诱惑，咁所以我觉得老实。是很重要，因为不是只是讲你自己间店铺的 image， 是讲我们整个行业的 image、 嗯。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觉得香港的时装会不断地去式微，其实某程度上我们那种不 honest、 嗯、 都会有一些影响咯、 嗯。 哪怕你其实你大家去日本都会见到的，你去日本不是所有都 made in Japan 的嘛、 啊啊。 你都会买到、可能是 made in China, made in Vietnam, 你会买到不同地方的货、 啊、 甚至乎可能柬埔寨的货，但是你是那个的产地，你就车那个乜下去咯。 哦，是啊是啊，不要这样乱来咯。 不要乱来啦，那这个我觉得是经营时装小店的一些坚持啦，即是我们讲的兴趣啦，你要有的那个动力啦。那当然你的勤力都是啦，多劳多得，其实各行各业呢都是这样的啦，尤其是现在你经营一间实体店都好啦，冇计喎，真系大家都系睇 social media。就算我哋自己做实体铺，其实可能你有一半嘅客落嚟都系话：，喂，我睇咗你个 Facebook Live 落嚟噶，我睇咗你个 IG， 跟住觉得啲相 OK， 我落嚟试衫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点样去经营？除咗你要好勤力，你间铺头要营运住之外，咁你跟住你要唔好疏懒地你去经营你嘅 social media 啦。暂时嚟讲都仲系因为我觉得我哋叫做线上线下啦，或者 online offline 咧，其实你都要好勤力咁样去做，希望带动到个人流去做啦。如果你话你嘅小店纯粹一间 online 铺，你更加要勤力出多啲相。我自己都做咗10年啦，其实真系做时装，你要慢慢去 build up 自己嘅风格。我有时都好傻猪咁样去，即系会谂同啲客去倾开偈咧，我自己都会话，哎呀，其实有时自己都唔知下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7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同你哋睇下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咧就人啊越嚟越多啦，除咗白元豪小白喺度之外啦，仲有阿船仔喺度。 早晨， 哇，化行装我哋今朝做咩啊？ 冇啊，今朝有啲开心， 欸、 因为着新衫。 哦，望下先。切，咪普通人。 我好开心啊，着新衫系普通人啫。 好，你就开心就得啦吓，最紧要你快乐吓，你快乐我就快乐啦。好，跟住仲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真系好啦，见到船仔咧，佢咁开心系咪先？ 感染到你喎。 系啊，其实人有少少满足而开心咧，系好感染身边另外一个噶、 嗯。 所以人咧最紧要就系吸咩正能量咯。 系 啊， 紧要啊呢、這个。開心你又去买衫咯 ，Didi。 我唔使买衫都好开心嘅，有时啦。千祈唔好讲过头说话， 哎、 有时咯，多数嘅尽量令自己开心啲咯。 嗯，啱，好。 咁啊，讲下啲交通都开心嘅，都系行常嘅车龙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啊，去到康庄道桥面啦，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个樽颈位车多少少啫。咁另外继续同你咧讲下啲爆水管啊，紧急维修需要封路噶。红磡嘅文泰街有爆水管，文泰街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啊，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咧就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去文泰街，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去文泰街啦。咁另外啦，旺角道都系受渠务工程影响啦，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啦，同埋由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咁将军澳嘅骏逸街咧都系受工程影响，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仍然都系要改道。行驶嘅咁啊，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出边都冇乜特别大嘅问题啊。咁啊，但系部分道路咧，咁啊，可能都系因为道路嘅维修啦。咁啊，有阵时都会封一封啊，左封右封咁样。咁啊，驾驶人士就要特别留意住啦。因为我都有呢个习惯嘅，即系例如喺屋企附近出嚟吐露港嘅咁样。咁其实途经嘅地方都有几个咧，系维修嘅地方即係地點啊，咁、咧變咗佢係由兩條線變咗一條線啦，咁即係樽頸啦，咁啊即係如果我就好彩，因為朝頭早冇乜點塞車，冇乜車啊嘛，咁但係譬如有陣時我下晝活動嘅時候咧，你都發覺哦，都已經有啲車龍喺度咯，咁、我咧就有個習慣，如果行經呢一類型嘅。叫做工地嘅時候咧，佢個牌嘅寫 say sorry 嗰個牌咧，咁佢都有寫到嗰個日期到幾時嘅，係啦，咁我就有個心理準備啊，例如原來佢去到4月20日嘅，咁我就知道呢段時間都應該係就會有少少擠塞噶啦，係啦，咁啊要即係叫做道路使用者，我哋自己市民都係一樣，都要留意住，人哋寫曬出嚟噶啦，咁唔好成日喺度問啊，喂整到幾時啊？其實白紙黑字寫曬出嚟噶啦， 係啦，無論整到幾時都好啦，都係點樣啊？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 咁梗係啦， 唔好咁快咯，得快咧，得唔切咧，有時有啲道路工程你唔會知 道，係啊， 係咪先冇咁清楚嘅話，咁好危險。 係咁喺車入邊咧，駕駛途中咧，其實嗰個嘅音量亦都唔好開到咁大。 哦，這個、有啲人好中意焚機， 有啲人好中意焚機噶嘛，係可能你即係咁狹小嘅空間就猶如一個錄音室咁啦，好慣啊咁樣。咁有啲咧就直頭焚到咧係佢閂曬窗噶啦，佢架車喺我隔離，我都聽到佢入面焚緊咩， 好 誇張 噶。 咁佢其實咁樣就即係到叫嘅唔係咁安全啦，因為附近如果有啲譬如響安啊各樣，其實佢完全聽唔到 嘅。因為太過嘈吵係咪啊？ 係啊， 嗯， 但係太嘈吵，人嗌啦，喂、先生你架車啊，咁就聽唔到啦。咁後邊有車哔哔哔哔哔咁，佢聽唔到啦。其實即係最終有機會影響到嘅，其實都會係自己。 係，其實揸車最緊要係咩啊？專心啊，唔好分 心。 我成日都提啦，道路安全議會提提大家。咁你今朝早嘅。 温馨提示就是叫人哋喺车里边唔好开咁大声嘅音响，系咪？ 系啦，冇错。你嘅温馨提示就系同前车保持距离。 系啊，少少都系咁讲啊。最紧要就唔好发生交通意外咯。即系我哋报嘅最好就系有时突然之间坏车影响挤塞算啦，千祈唔好有影响到有人命嘅事。 系啊，咁梗系咯。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啦，阿船仔同埋小白，你哋多唔多搭港铁嘅咧？ 多 啊， 多啊。咁你哋两个有冇留意到呢排港铁有个新款嘅闸机面世咧？ 我坐嗰啲站就未見到， 好似未見到咯。 係啊，咁而家開始陸陸續續咧，就係有呢個新款嘅閘機面世啦。佢呢個閘機咧可以兼容咧多項嘅電子支付。 哦， 呢 個 電子支付你知啦，而家幾多可以？ 唔係喎，而家有啲。旧样嘅佢都可以同时有一两种噶 咯，系啊系啊，旧样 都得，你 讲 得啱。 系 啊， 咁但系新嘅梗系好啲啦。新嗰个咧，你睇下啲相咧，哇，真系唔错 啊， 又大啦，又阔啦， 系 啦。咁但系最好咧就系另外啦，另外咧今年底咧就会引入咩信用卡付款，哇，呢个仲好。 我信用卡都可以俾。 而家啲信用以前旧式咧，我哋嘅信用卡咧，记唔记得小白咪插落部机度嘅？咁但系而家新嘅信用卡系唔需要啊嘛，就咁一拍落去就得噶啦。 旧嗰啲系要插部机噶咯。 系啊，我哋旧款嗰啲 系要嘅。 小碌卡嚟啊，真 我冇試過用信用卡去搭車 啊！哦，唔係 買嘢 嗰啲 買嘢， 平時買嘢咁食飯找數嗰啲都係好多時。 哦，係咩？ 你梗係啦，你成日咁多現金 唔 係 啊！我成日 睇得出。 我用嗰啲卡咧，佢都係就咁輕觸式，跟住就已經俾到 咁 樣。 輕觸式，咦？唔係啊！舊式我哋再舊式嗰啲就係插落去。 哦， 你而家 再 舊式 嗰啲 係輕觸 式 咯，即係咁拍一拍落去，好似八達通咁就已經 OK 噶啦。咁啊，但係舊款嗰啲信，我哋有啲舊款信用卡就唔得，而家要換啲新款嗰啲咧，就好似你咁講啦，輕觸式拍一拍就得噶咯。咁啊，遲啲啊，而家未嘅。佢話希望咧，今年底咧就引入呢個信用卡嘅付款嘅。 咁 港鐵就話啦， 三月咪有排等。 都唔緊要啦， 唔緊要啦， 幾個月 光陰似箭啊， 係啊，幾快脆三月啦，你諗下，新咗年幾耐啫，係咪先？咁啊，港鐵咧就話啦，前日開始咧，佢哋咧已經陸續喺咩咧？哦，唔怪你哋冇發現到呢個新款閘機啦，因為而家開始裝嘅咧，陸陸續續喺邊度咧？馬場，你哋少進出 哦，馬場， 馬場啦，坑口同埋康城。系啦，呢三個站同埋其他嘅站都開始， 即 係 將軍澳嗰邊 喎。係啊，重點啦，即係可能多旅客。 坑口前排都有去，但係我見嗰陣時候又未裝啦。 而家開始裝，因為佢前日先公布咧。咁啊，係啦，呢三個站啦，同埋其他嘅站都開始嘅。咁啊，安裝呢個新款嘅出入閘機啦，方便咧，方便帶 B B 車啦、手推車同埋行李，老老實實啦。真係咧，你話舊款嗰啲嘅港鐵嗰啲入閘機、出閘機咧，哇，拖住個大小箱行李咧，咁當然你太大唔俾入啦。 棍嗰啲係。 好難 踢實曬，好似阿媽有時買餸咧，攞啲推車咧都難過。 同埋喺譬如港島嗰邊都好多仲係用緊棍嗰只嘅， 係啊，滾筒 滾筒式嗰只嘅機咧。咁我有一次同仔仔，因為仔仔二年班啦， 係、 啊，咁佢過嘅時候咧，我其實都見到佢幾吃力，因為嗰個 好重、 啊，係啊，好重啊，要好。大力咧，跟住佢要嘟完之後，用兩隻手推啊推啊推啊，可能佢散啦。 冇錯，咁所以咧，港鐵咧就話啦，幾年其實佢哋幾年前咧已經計劃啦，最主要係點解要改咧？因為方便啲旅客啊。咁你知啦，啲旅有啲旅客過嘅話咧，你咁窄咧又唔係咁好啦。係 啊，同埋旅客咧，即係而家見到阿船仔就知㗎啦，啲女仔咧好中意一叮叮噹噹嘢掛曬喺度。 哦，係啊，我試過好多次踢實曬。 跟住就會嗰支棍咧就會一路佢一轉咧就勾住㗎咯喎。係。跟住你行經嘅時候一挫咧，哎呀，又俾支棍挫反。转头啦， 系啊，所以虽然咧向呢个旅客提供好多呢个电子支付嘅选择啦，当中包括咧大约咧而家系改建紧咧2400部嘅出入闸机嘅，咁啊更换咧新款同埋更加纤巧嘅活版闸机啊，咁而家咧现有嘅闸机咧就会加装呢个感应器，感应器嘅意思即系话都系有头先阿小白讲嗰啲嘅电子支付咧都可以过到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咯，咁啊方便嘅，咁但系咧港铁咧就话啦，而家开始咧陆续咧头先我讲咗啦，喺几个站咧安装新款嘅出入闸机啦。進一步提升咧多條路線嘅自動收費系統，不過咧而家咧只係提供咧俾搭車方式嘅俾錢咧，都係頭先啊八達通啊單程證啊。單程車票同埋二維碼，嗰啲二維碼就係啲密批啦嚇，好多 啊 嘛，密批咧都可以過到嘅。咁但係咧，至於感應式嘅信用卡支付服務咧，就要視乎呢個工作嘅進度而決定。希望可以今年底咧就引入呢個信用卡咯，方便好多嘅。咁啊，期望年底可以搞掂啦。咁另外啦，港鐵咧都陸續提升咗站內嘅客務中心支付功能，站內客務服務中心， 即係。 即係客户服務部。 客户服務部嗰個位就可以俾多啲錢，用唔同方法俾錢啦。 冇錯啦，以前可能唔得啦，而家就九個客户中心咧係又可以嘅。九個客户中心包括咧會展、香港、九龍塘呢啲都係多旅客。 咁幾好 啊！大站啦，大站 係啊，大站北角啦、南昌、上水、粉嶺、大窩口同天水圍嘅。咁、呢九個客户中心啦，而家就接受呢個電子支付啦。咁乘客可以俾現金啊、八達通啊、二維碼嘅電子錢包，或者係用信用卡購買全月通嘅加強版啊，港鐵都匯票或者係港鐵嘅精品咯。咁即係話佢哋而家咧，依九個客户服務中心咧都可以用埋信用卡去購物咯，同埋用好多嘅電子支付都可以俾到錢咯。咁啊方便嘅，你知啊，旅客又唔會話特登嚟香港少少時間買張八達通咁樣噶嘛，咁所以都方便大家嘅。 係啦，咁好多支付系統啊，但係好方便嘅，大家留意住啦。好，唔該曬 Didi。另外咧就揾一揾阿 O 咯，早晨啊 O。 早晨。 早晨啊，小華，早晨，船仔，睇你啲時間有啲講啊，係嘛？ 係啊。 等我快速同你睇睇個天氣啦。今日太陽出來了啊，好似乾爽翻少少喎。咁天氣都係正嘅，咁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哇，差唔多啦，望到曙光啦嚇。聽日 Happy Friday， 準備禮拜六日啦，可以放下假啦。 咁好啦，咁你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咁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系25度，新界再高都一两度噶。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已经生效紧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啊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喂，早晨啊，小白。 你好， 你好，我有嘢想讲一讲嘅。 点啊点啊？ 你每一次咧会用呢个资深经理人嚟形容我。 系啊。 咁我哋咧好多时咧，我会反思一下咧。啊，即系先唔好讲我需唔需要问我自己，我算唔算资深啦？因为呢啲嘢就唔系自己讲噶嘛。咁但係有時我就會反思啊，其實點樣先至為之資深呢？係咪有經驗就算係資深呢？做得耐就算係資深呢？咁有成績定係冇成績先為之資深呢？咁呢個就對住同你討論就會咁樣諗啫，但係同自己諗嘅時候，其實我自己話，唉，如果做得好嘅都係好彩啫。 哦，咁啊，你謙虛啫。我識你嘅時候，你都好資深噶啦。 尤其是咧，有時即係我唔知你啦嚇，因為我有時都會即係去睇下榴蓮啊，各樣嘢嗰啲嘢咁啊。咁所以有時即係都係會順住各方別嗰個人嗰個運程啊氣，即係嗰個氣，唔係嗰個人嗰個勁唔勁嗰啲氣勢嘅。即係我哋有時都會覺得啊啲嘢順嘅，咁你去做個決定咧都會容易啲。啊啲嘢唔順嘅，我就會好自然地，就算唔係話有啲咩師傅叫你唔好做，自己都會收一收咯。咁所以咧，你一提到資深嘅時候，有時我都會諗。啊，究竟呢个字应该点样演绎呢咁样 哦，系，但系 Jerry 呢个说话都引申咗好多我嘅想法，就例如有好多唔系净系话呢行，各行各业都系。我谂有好多人咧都会可能笃信某一种嘅叫做演算法或者系统计学咁。喺一个经理人，当佢去到决定一个嘅 product 或者合作伙伴，咁佢会唔会就将呢一样嘢好多时放入去成为佢哋其中一个考虑而判断啊？最紧要呢个啦，而判断到底佢同呢个人合唔合作到呢？定还是如果你话签 artist 嘅啊，会唔会签错咗，然后冇 product 出嚟 呢？首先咧，头先你用到呢两个字笃信咧，嗱，我即系小弟中文水平唔十分高啊，就咁听字面解笃信，即系你都几信先以为啲笃信噶。 有啲人可能有啲出边各行各业嘅，例如佢哋做时装批发嘅，哦，佢都可能会好信噶，哦，我系一定要同呢间铺头去到合作，因为个老板个星座系狮子座，啱我啊，咁样唔出奇噶， 我就冇特别鼓励与唔鼓励去唔去笃信某一样嘢嘅。咁其实当然啦，其实嚟到而家今时今日，好多头先你都讲咗啦，好多其实系有啲演算啊，有啲即系有晒根有晒据嘅 统计学啊，咁样 系啦，统计嘅。咁我就唔会特别去鼓吹啦，因为始终牵涉到呢啲嘢，有啲人有唔同嘅信仰啦，咁所以又未必系个个都啱用嘅。咁我自己嘅情況咧，就比較可能比較籠統啲啊，可能大眾好多大眾都係咁樣嘅。我有去睇下嘅。但係我又唔會同人講我篤信 某一样嘢。 哦， 我嗰个基本运作好简单嘅啫。 嗯， 通常咩事情我会睇呢？ 嗯， 唔一定做嗰啲我会睇。 嗯，我唔一定做嗰啲就睇啦。 系啦。 哦，咁 一定做嗰啲咧，我就通常都唔睇嘅。 咁如果有个 artist 啊，睇到佢真系一嚿翡翠嚟嘅，但系佢又未经琢磨、哦。咁你会信自己嘅眼光，定还是即系唔一定系你啦，或者你啲行家可能会啊，我信自己的眼光，定还是啲行家都会谂，唔系，都系去睇一睇呢啲嘢夹唔夹先，多唔多呢啲咁样嘅野史去听下咧？ 如果譬如就系讲一个签约嘅 artist 或者我管理嘅任何人啦、 啊， 首先第一件事谂嘅嘢唔系去睇夹唔夹咯，首先系讲咗自己个感觉先。 哦，自己感觉行先。 系啦，因为首先如果我对你冇兴趣，我根本我明明对阿小白冇兴趣，我仲要嘥钱去睇同你夹唔夹咩？ 嗯， 系咪？ 嗯， 好啦，咁呢个系第一步啦。咁去到第二步，以为唔系，我真系觉得小白 O K， 我真系有兴趣同佢去建立一啲合作嘅时候，咁但系当嗰样嘢就回应，即系去应翻我第一句讲啦。如果嗰件事我唔系一定要做嘅，咁、我但系我又好有兴趣嘅，咁、我咪会去问一下咯。咁、但係如果你话喂唔係阿小白话喂唔係喎 Jerry， 我俾钱你帮我做。 嗯。 但咁唔同啦。咁呢个变咗呢就已经系一单生意嚟㗎啦。系一个业务嘅上面。咁变咗我觉得喔、你俾我嘅钱或者我决定要做你呢一件事情我收你嘅钱如果系啱嘅咁就我就一般就唔会睇嘅。咁样囉。咁呢个就系我喺呢一方面嘅作法囉。咁、所以你调返转你话所以变咗我唔会话我自己系笃信呢一方面嘅嘢囉。但系好啦譬如有时啦喂譬如我做新人咁样计、或者做一个比较一系就唔做一做呢就可能会用咗我好多时间心机精神同埋一个比较长期嘅工作嚟嘅时候做又系咁但系唔做你又未必一定会有损失嘅呢嗱，咁呢啲我就會去睇啦。 哦，咁如果你話喺唔同各行各業範疇嘅經理人入面，咁佢哋多唔多一個情況就係、我都覺得咧，開頭睇佢嘅時候幾好嘅，咁但係當佢合約都有埋啦，大家簽咗名啦，但係合作嘅時候發現咧有啲貨不對版，多唔多呢類型咁嘅情況？如果有嘅時候，又點樣解決咧？ 嗱，首先咧呢一個話題咧好有趣嘅咧，就係大家都會好容易咧。去专注咗喺嗰件嗰个人身上啦、或者嗰件事身上啦或者我哋俗称嘅 product 身上啦系咪我系调返转咁样諗嘅、我系点样諗呢我做经理人我諗我以前都有讲过我哋其中一个我啦吓其中一个比较主要嘅工作呢、就系咩期望管理。 哦期望管理咦开始学术化喇喎将呢样嘢。 系啦，咁好啦，期望管理系直顾名思义啦，就管理你每一个人嘅期望咯，系咪？ 系啊系啊， 即系我而家小白，我带住你周街行，我你话哇，好开心啊，好开心啊，阿 Jerry 带我去玩啊，今日梗系好好玩噶啦，咁我可能见到你哇，你好似兴奋果龙、哦，我会管理一下你嘅期望。喂，嗱，小白，你停停先，嗱，我今日带你去玩咧，其实所谓玩系纯粹带你嚟散一散心，即系你唔好谂住有啲嘢，哇，可以玩到好好玩啊，一生人都未试过咁开心啊，咁啊，即系令到你唔好有过分嘅期望，就变成咗呢个过分嘅失落。 哦， 咁我既然我要管理 技巧嚟噶，其实你嗰度系技巧嚟噶、 可以咁讲啦。咁既然我要管理他人嘅期望嘅时候，其实我都要管理我自己同埋我公司嘅期望，即系我唔能够净系识得去管理人哋嘅期望管理，但系唔识管理自己啊。 但系管理自己嘅期望咧都好难嘅，因为你 好难 系啊，因为你喜欢呢一个 product， 你先至会同呢个 product 去到合作，同你有呢个计划噶嘛。咁你又唔可以俾自己有过高嘅期望，又 keep 住理性，但你又真係觉得佢得嘅。咁理性同直觉入面，其实可能好多行家都会觉得喂好难取舍喎、 好难取舍。咁所以咁但係本身做期望管理我哋成日都讲咗一百几十年啦，即係什么当局者迷呀嘛， 係 咪旁观者清呀嘛。咁其实做经理人其中一个最大的叫做真是能力呢，就真是要尽可能永着长期都是要旁观者清。 嗯。 咁好啦，你讲到话入唔入错货嗰样嘢，其实是你首先我要去管理我自己嘅期望。 嗯嗯。 我簽咗你同邊一個人合作，你梗係想佢發光發亮㗎啦，梗 係 想佢有成績㗎啦。咁、 啊、 但係你係咪真係嗰件產品或者嗰件事或者嗰個人係咪真係會帶到俾你你而家心目中想得到嗰個期望呢？ 嗯， 但呢樣好緊要啦。 嗯，如果 咩叫做入咩叫入錯貨先？ 嗯，即係你原本諗住佢有呢個生意額回報嘅。但系点知原来冇、啊、全军覆没添、啊，咁呢个摆明系有好大落差啦。 系啦、啊，咁咧当然啦，呢、這个世界咧呢啲嘢咧就唔，因为始终我中意做人嘅业务咧，即、就、系、是、做管理嘅业务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周不时都会有叫做惊喜嘅。咁当然啦，既惊且喜啊，梗系好啦。有时净系得个惊而不喜就梗系唔好啦。 咁啊弊啊。 咁但系。但系虽然个社会好多情况都系输打赢要嘅，咁但系我哋都要接受呢个现实。咁所以咧，就去回翻你嗰个问题，就系话，当我决定要去揾一啲唔同嘅，譬如话统计啊，或者演算啊，或者风水命相嘅嘢去夹下啲八字啊嗰啲嘅时候咧，某程度上，如果我運用得好嘅話，都係對自己嘅一種期望管理嘅方法。嗯、我而家同小白要合作啦，咁、啊、我哇，我覺得小白好勁啊！哎呀，一定咧大紅大紫噶啦，一定咧接到好多生意翻嚟噶啦。咁、 嗯、 當我去睇到嘅時候，嗰、那個啊，譬如話啊，師傅話啊，佢啊都 OK 啦，但係你又唔好諗住佢點點點啦。咁某程度上係唔係因為師傅咁樣講完我就會唔做呢？ 嗯， 其實唔係囉，其實呢個就係、是、我當佢係其中一個 reference 去同我自己嘅眼界去夾一夾。 嗯， 哦係喎、哦、我褪返後一步先，其實呢、嗯、我見到我眼前呢件人或者事呢，其實我諗多咗啫，佢唔一定係會咁樣嘅。咁變相呢，所謂師傅講嘅嘢其實唔係一個篤信迷信嘅事情啦，是多一个 reference 去帮我去分，帮我在我的脑海里面去分析去思考究竟我现在应不应该继续去将这件事去甚至乎去开始啊。所以期望管理呢对我来讲先至是一切睇这些东西的所有即是那个中心思想。 嗯，咁 就唔系话你话做我就做，你话唔做我就唔做，就唔系咁咯。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先听 Jerry 讲，就第一通常咧或者系经理人呢行会信咗自己嘅眼光先啦，眼光得到先至可以揾到啲好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就算听到其他不一样嘅意见或者其他嘅提议嘅话咧，先收起佢，做一个好似 reference 咁样啊，储备嚟，随时可以拎翻出嚟阅读嘅。咁但系个合作过程咧，咁就要加埋啲智慧。咁啊，相信咧最后一点咧就系、是、要有个期望管理处理得好啦。咁啊，相信大家就应该拿捏得好啦。诶、今日倾住咁多先，我哋倾咗好耐，下星期再倾过 Jerry。 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半钟啦，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潜逃美国的内地商人郭文贵在纽约被捕，当局指他涉嫌索获诈骗网上支持者超过十亿美元。他已经被美国司法部控以十一项罪名，包括金融诈骗和洗黑钱等。当局指郭文贵在他的财务顾问余建明的协助之下，通过承诺大额投资回报，诈骗数以千计支持者的款项，并利用偷回来的钱中饱私囊，为自己和家人的奢华生活提供资金，包括购买3700万美元的游艇、5万平方尺的豪宅和350万美元的法拉利等。执法部门已经扣押他的资产。至于余建明也都被控以相关罪名，并另加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名，他目前依然在逃。郭文贵曾经是白宫前顾问班农的商业伙伴，班农在2020年8月因为诈骗被捕，但获时任总统特朗普在卸任前特赦，当局并没有就郭文贵的案件指控班农。南韩总统尹石月启程到日本访问之前，南韩军方说北韩清晨向东海发射弹道导弹，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个男仔同女仔倾偈，佢就问个女仔：啊，你拒绝过几多个同你表白嘅男仔啊？个女仔咧就话17个咯，咁多嘅，咁多都唔啱啊，有咩原因啊？个女仔就话啦，因为佢哋同你唔同咯。于是个男仔就话：其实我一直都中意你嘅。个女仔就话啦，而家一样嘅，真系惨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睇睇个气温先。 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25度啊，暖咗好多吓。嗱，而家咧新界咧可能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咧仲有一两阵骤雨啊。而家咧室外温度系20度，相对湿度85%。 仲有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大家小心啲啊！ 咁啊，近排都头先船仔又讲温暖啦，我又称之为热咗好多啦，已经 系 热咗，热咗好多啦。咁啊，大家要谂下啊，一早一晚究竟啲衣着点样搭配啊？吓， 夜晚啊真系凉， 系 好似我寻日夜晚走去又跑步啦咁样。哇，真係好舒服！呢、這個時間咧冇太陽嘅話，做呢類型嘅運動啊，爽啲咯，唔係好出汗。 係啊，所以咧對人咧。俾啲温暖佢，就唔需要太熱情。 冇錯， 因為熱咧未必頂得順，温暖會好啲。 係，太凍又唔得喎， 太凍又唔好啊，太冷漠，冷漠又唔好啊。 冇錯，冇錯 ，keep warm 啊嚇。嗱，今日咧聚焦講緊呢一個咧喺屋企安裝鏡頭啊。咁啊，琴日咧原來咧咁啊有報告出嚟啦，就係話咧家用嗰啲監控鏡頭咧做測試，90%都肥佬啊，唔安全。唔安全咧唔係話佢監控唔到啊，係咧啲影像啦無法加密傳輸啊，咁啲黑客咧就好容易破解到个密码，咁、佢破解到咁点咧？可以操控你个镜头啦，跟住睇下你喺屋企啊，小白屋企煮紧即食面，啊船仔屋企做瑜伽，钟、哥喺屋企砌模型咁、样。 喺嗰啲外国好多电影咧，已经玩紧呢条桥噶啦，即系话嗰啲人咧会 hack 咗入你屋企嗰部。鏡頭裏邊，甚至乎有啲人可以出聲噶嘛，即係話裝多一個出聲嘅儀器啊嘛。 而家嗰啲咧通常升埋噶啦，意思就話你睇咗個畫面嘅時候咧，即係例如咁講啦，我見到我開住個手機個 app， 跟住我見到我個仔喺屋企倒立緊，我唔中意佢倒立嘅。我就可以撳個掣，喂，你唔好再倒落 嚟啊！ 我都試過，我試過咧有朋友補緊習，之後咧佢個唔知佢個學生有啲曳啦，就搞唔掂，之後佢家長咧無啦啦喺佢後面嗰個 cam 嗰度嗌話：阿邊個邊個，你同我坐翻低咁樣。 哎呀！ 之後咧嚇到我朋友好驚咯， 即係以為夜半鬼敲門嗰啲咁樣。 同埋佢話：原來一路有人望住我 補習㗎，係 啊！ 我都承認，我亦都即係。呢、這個我講大話啦，我呃我個仔話長官會喺嗰個 cam 嗰度睇佢噶嘛，咁佢有段時間個行為做得很好好。 佢而家仲信唔信啊？ 信 㗎，而家仲信 啊 嘛。係啊，佢個仔仲信有聖誕老人嘅，所以你唔好喺佢仔面前講其他嘢 嚇。好單純。 係啊，留住呢份純真先。 嗰時有好多就係話嗰啲有啲黑客咧，就利用呢一個科技嘅漏洞咧，甚至乎。 系聊屋企嘅细路仔倾偈， 哇， 系、 哦、 啊， 因为佢 夜半敲门啲剧情嚟嘅， 但系佢唔系夜半鬼敲门嗰啲嗰啲朋友， 佢黑客 系真系一个黑客， 即系可能想攞你屋企某一啲资料或者财富咁样，系嘛？ 细路，你行去嗰边揿着部电脑咧，跟住啊好啊，跟住揿着部电脑，跟住教佢用，然后攞咗一啲嘢佢嘅嗰啲。 细路仔好易氹啊！你无端端又讲翻啲剧情，我最我又非你达王啲手下， 系啊， 你可能你个仔易氹啫。我见依家周街扭计嗰啲僆仔都唔易氹啊，又掠地又喊啊！如果咁易氹就好啦吓，啲细路仔少好多喊声。嗱，不过讲翻一样认真嘅嘢先，咁啊，如果咧喺屋企安装咗呢啲咧家用嘅监控镜头咧，你系要同喺个室内有份享用个空间嘅人去讲翻声嘅。如果唔系有机会咧， 系、 哦、啦，喺嗰个私隐条例嗰度系麻烦啲， 就算 特别系 有姐姐， 系啦，雇主雇佣嘅关系啦，咁、呢个系重要嘅。咁所以咧，船仔你头先讲翻话。有个同学，你个同学完全唔知道有个监控咧系唔可以嘅，即系其实你就算去补习，当然啦，你补习我唔知点样订立嗰啲雇主雇佣合约，但系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系有镜头咧，佢都要粘一张纸出嚟话拍摄进行中，或者呢啲叫做视像镜头拍摄进行中啦，咁佢要。notice 咗出嚟嘅，如果唔系有啲问题嘅、我知道咁啊。至于有咩问题，你唔好问我啦，我唔系呢方面嘅专家。我屋企咧亦都冇视像镜头嘅，喺屋企入面，反而喺门口就有一个。因为我细个试过俾人爆窃啊嘛，咁我就一定要整翻一个，好惊、 我哋住村屋嗰啲咧，其实基本上每一户嘅屋企，甚至乎系每一栋嘅楼宇咧。梗係有人裝咗鏡頭 嘅， 所以我哋試過有啲情況就係有人爆格啦，半夜爆格，甚至乎有陣時晏晝爆格咧。其實啲村民咧喺個群組嗰度係可以砌翻條片， 係啊係啊， 即係行呢度佢條路線咧，就大家齊心合力就揾到個犯人條路線喺邊度走。 不過另外一個方法嘅，如果你又驚話裝嗰啲鏡頭有啲油路咁樣，你唔使擔心嘅，打開道門，然之後播麥傑文嗰只夜夜痴痴，你夠膽我入嚟啊？ 等等先， 夠膽入嚟啊？ 咁嗰啲犯人唔一定識聽廣東話歌噶嘛， 我英文版。 咁如果佢唔係同我哋講同一種語言。咁你点吓佢咧？ 个 ghost， 系、 哦、 啊，嗱，我唔知啦。咁啊， 当然入边有嚿嘢转下， 当然 自己度转。 系，大家冇事冇干啊，最好啦。嗱、讲多啲内文俾大家听、不过头先钟哥讲啲剧情咧，或者小白讲嗰啲，将几条片拼凑翻出嚟个真相咧、就好似近排我哋睇呢个《人肉搜寻二》咁样。 系、 即系嗰个女主角咧就 系、 系啊，就揾翻个妈咪咧，将啲片拼嚟拼去咧，跟住又可以叫做激活翻云端嗰啲资源。跟住就可以搜寻翻佢妈咪出嚟，究竟妈咪去咗边度咧？真系妈妈去哪儿啊？呢套戏啊， 原来系又唔系咁嘅， 系啦系啦，唉，故事唔好讲啦，一阵即系又宣传啦，系咪先？我哋讲翻消委会呢个报告先，好唔好啊？ 讲咗唔睇添啊， 唔知。嗱，喂，原来发现咧，又系出现呢个情况，平嘢又有好嘢，平嘢好嘢。嗱，消委会讲啊吓，咁啊，喂，最平嘅其中一个牌子咧，有粒米嗰个咧，咁啊获总分啊 3.5 星星啦，系所有样本中咧排第二嘅，可以媲美咧最贵同埋唯一合乎欧洲网络安全标准嘅其中一个品牌。 咁犀利 咁 好， 系啊系啊，因为咧之前我咪讲啲 WiFi 嘢嘅，话屋企嘅 WiFi 成日俾人偷嘅、即 系 觉得个网速好慢啊。 WiFi 个网络俾人 系啦系啦， 个 WiFi 网络我觉得疑似俾人用紧啦。跟住小白话咧，我嗰、个 Router 咧，佢话我个 Router 渣，跟住咧啊咁啱咧，嗰、个牌子咧亦都系榜上有名嘅，喺呢个镜头嗰度 系劲噶。 是渣嘅，都系渣嘅，都系渣。咁啊，即刻觉得咧有少少，系系咪应该要换下嘢咧？系咪要攞啊财爷嗰几千蚊嘅消费券嚟换咗屋企嗰啲叫做上网设备啊，或者呢啲叫做视像镜头设备咧等等啦、啊，咁样咯。咁啊，都几有趣啊吓。咁 或者你喺门口粘张纸，好似嗰啲大型咖啡连锁店咁样，你帮我买杯咖啡。我 free 半個鐘頭俾你，即係嗰啲 係啦， 俾半個鐘頭， 俾半個鐘頭佢用， 但你要俾錢我先， 或者寫條 formula 俾佢，叫佢破咗佢，咁你就可以用啦。 係咁啊，消委會都有啲温馨提示嘅，不過一陣先講啲温馨提示。小白就話屋企都有呢啲家用嘅鏡頭啦、 其實我有陣時候我都好懷疑屋企嗰個鏡頭有冇俾人 hack 嘅、因為點解咧？佢耐唔耐咧會無端端自己喐一下，跟住無啦啦喺度哦哦咁樣聲。有一次半夜三更，我喺度行過，無啦啦喺隔離哦哦咁喎， 嚇死！ 心仔真系嚟一嚟啊！ 哦，咁啊似啦， 咁啊似啊， 咪似似揾师傅啊，即系你揾装修师傅啊，定还是揾另外啲师傅你自己决定 啦，要揾个师傅啦。所以有阵时咧，即系坦白讲啊，我自己嘅话咧，我可能都会选择用啲硬件嘢，例如一本书。遮住个镜头，喂，最简单噶，你网络嘅我哋 唔系 话咁咧， 你整个镜头，系咯，但 系你又遮住， 因为整个镜头出嚟谂住喺屋企，即系睇住啲仔会唔会发生意外啊咁样噶嘛，咁你屋企得翻我呢个大仔。咁仲睇鬼咩？咁我梗係又遮住佢啦。 你啱嘅，但係当有一日你想睇到屋企，但又有本书遮住， 咪拎走佢咯。 咁但 係唔记得攞走， 唔记得攞走嘛？你出咗门口， 好养眼噶，嗰个 cam 摆屋企。 我唔知啦，即係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书，唔好惊添啊！嗱，阿钟哥同埋船仔，你屋企有冇呢啲镜头咁样？ 冇啊， 冇系嘛？ 冇啊。 嗯， 你呢个镜头啊，自己电脑镜头都要小心啲啊。 唔系，所以我遮实咗咯。我系得买一个贴可以遮。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有嗰啲咧。即係我覺得，所以呢個也是無聊的，我哋整個鏡頭俾你，希望你用啦。跟住你自己，不如我遮翻住佢咁樣，想用嘅時候先打翻。係 啊，但係真係好危險啊！我唔想俾人見到啊。 所以我覺得即係 未化妝 嚟緊咧， 即係係啦，未化妝。 其實你喺電腦面前都係做下功課啫，寫下大學論文啫，你冇乜嘢做得到嘅。 所以我提議咧，嗰啲電腦生產商啊，嗰啲品牌咧，你又出嘅時候，你整埋嗰個門仔喺度咧，即係而家連住嗰啲咧，連住鏡頭嗰啲，自己整埋佢。 即係整嗰啲好似防盗眼睛嗰啲，开合开合 换住换啦， 因为大势所趋，你个个都会用噶啦。你预期啲钱俾街外人赚，不如你自己赚咗佢啦。然之后再卖贵少少， 系啦， 卖贵啲。点解？因为多咗块嘢咯，所以卖贵啲咁样。 嗱，唔知会唔会往后系大势所趋啊？咁啊，如果真系咁咧，你就问翻嗰个手机生产商，或者攞翻啲钱啦。好啦，嗱，讲多少少个家用监控镜头个五大个网络安全隐患俾大家听啊。嗱，其中咧好多都系喺个串流影像嘅时候咧，冇将数据加密，即系喺个传输过程之中已经俾人偷到嘢啦。 睇紧咯， 咁咧，喂，有啲样本嘅串流影像嘅时候咧，黑客可以咧透过暴力攻击咧破解密码，即系佢可能有一啲叫做数码金轮啊。數碼金輪即係數碼 key 啦，即係如果依家成日用嗰啲政府宣傳嘅語句咁樣。 你咁樣講，我以為係咩啊？《神雕俠侶》裏邊啊，金輪法王啊， 唔係， 都係數碼化咗啊， 佢 數碼金輪係 啊。但係文字版本係應該要讀數碼金輪嘅。總之你佢就有啲係咁用半個鐘頭時間係咁 run 啲數字入去。 坊間都有啲人稱佢為金手指。 係啦，總之 run 到中為止啦。咁就呢啲就為之咧暴力嘅數碼破解啦。咁有第三款咧，就係嗰個叫做重新登入之後咧，舊嘅對話金輪咧仍然啊未失效啊，即係可以用個舊嘅 開翻佢。 係啦，即係佢見到你用一次入咗一次密碼啦。咁因为佢都可以 hack 到你入密码嘅时候啦，咁跟住佢就可以 sense 到你入嗰组嘅密码，跟住 copy and paste， 跟住可以 double 登入啊！ 呢个都 double 登入都几惨嘅。 呢个都要再提一提听众，其实如果喺公众地方用一啲嘅 WiFi 嘅时候，而你发觉，因为而家啲 WiFi 通常都系会提一提你，啊呢个冇加密噶咁样噶嘛，咁你用嗰一啲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入任何嘅密码，即系例如银行又好，或者系你自己个 email account， 你喺嗰个时候你就唔好揿你个密码出嚟啦，因为你一揿嘅时候咧，其实可能有好多人咧会，即系佢啲个 mon 你净系睇到啲数字嘅。但係佢哋就 run 緊咧，到底啲人喺度上緊咩網頁啊？有冇人撳過？一有人撳過密碼咧，佢哋個電腦會收到 signal，就會知道邊部電腦。邊一個 account 同埋佢個密碼係啲乜嘢嘅？咁所以喺啲公眾地方咧，嗰啲網絡就唔好去到打密碼啦。 係啊， 要打密碼就用翻啲有保安嘅嗰啲。 咁啊，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咁啊，喺個用呢個叫做家用監控鏡頭咧，有個應用程式，通常要連一個 app 噶嘛。個 app 咧，你唔可以俾佢有太多嘅權限，即係你喺設定嘅時候咧，要將佢一啲嘢要關閉咗咯。譬如分享啊等等啦，因為你太多嘅權限咧。佢好容易一 hack 咧，你就牽一發動全身啊！ 係 嘅，你會知道曬你好多嘅嘢，即係嗱，鐘哥咧，即係活化咗睇完呢個 missing 之後咧，佢就會知道咧，你只有一樣嘢咧，你就可以揾到一千樣嘢出嚟喺網絡嘅世界。 所以唔係淨係講緊呢啲，譬如話呢啲監控鏡頭嘅應用程式啊，其實好簡單地，你用你自己個手提電話，任何裏邊你唔加任何嘢，佢本身有好多功能，刪得就刪啦，真係嘅。删得就删啦，你好多你唔知嘅，你开咗，跟住其实咧，你一开咗，其实就等于打开咗屋企度门噶啦，系啊，因为而家所有嘅嘢喺个电话度啊嘛，即系你睇清楚有用嘅先开，唔需要用嘅关掉啦。 所以我哋都系用翻啲禁制电话啦， 最好啊， 系咯， 永远唔好介意咁啊。 7:55啊，刘英婷嘅《从零开始的新世界》。 喂，喺租场方面有一啲新消息啦，可能欧都有留意到啊。咁啊，话到咧喺嚟紧嘅时间，因为嗱睇翻啲数字先，咁啊其实都喺呢一月、二月期间啦，咁啊康文署都有几多咧接获呢一个叫做炒场嘅投诉， 系 一月至到二月都有270宗。 我覺得 好多、 哦。你計翻一月到二月，你都係得六十日啫， 係啊， 270宗， 所以有個炒字就唔中意。即系炒咩都唔好啊！即系炒场啦， 我哋做节目 炒 粉 啦，炒住就唔好啊。 系啊，咁而家咧，你问我一睇个数字，我都觉得哇，真系好离谱啊！其实本身咧，体育设施肯定系一件好事啦，惠泽社群，你价钱又唔系话好昂贵，咁啊等大家可以享用啲设施。而家咧，坊间好多嗰啲嘅叫做篮球场啊，嗰啲场地。其实都起得好靓， 冇错。 系啊，就算有啲系唔付费嘅话咧，即系大家轮街队嗰啲咧，都已经起得好靓。 系啊，有啲系公司型去合作， 冇错啦。 有啲场地啊，其实都整都几靓。 有啲有主题有成。 系啊，我见啲有阵时啲大品牌咧，都喺嗰啲地方搞活动。 联成噶嘛，跟住会同佢哋。 系啊， 咁系啊。几抢眼，同埋啲颜色做得好缤纷 嘅。但系咧，我啲朋友都中意打室内场嘅，但系就因应头先小华讲嗰啲炒场嘅情况咧，好多时大家都会放弃咯，即系唔想鼓吹个炒风咯。因为你讲紧，譬如200-300蚊一个钟嘅篮球场咧，一炒咧，你打两个钟头咧，去到成1000几蚊， 系啊， 咁贵， 系啊，好 夸 张噶， 系 啊，好夸张噶。所以嗰啲炒家咧，真系要好离谱啊吓。咁而家咧咁既然咧都有咁多宗有关于炒场嘅投诉啦，咁啊，其实咧就需要咧去到嚴肅再處理多啲啦。咁除咗係之前一啲嘅罰則之外啦，例如係被禁止預訂康文署嘅設施90日啦，又或者係如果違規嘅時候，可能又會再其他懲處啦。而家甚至乎透露咧，咁啊研究啦，一開始研究需要咧喺你 book 場嘅時間咧，發出一個即係簽署一個叫做設施。book 設施嘅一個聲明，咁呢個聲明就承諾你唔會轉讓呢一個嘅設施嘅。咁但係係啦，咁但係咧，如果淨係一個聲明嘅話咧，我又覺得嗰個阻嚇作用其實就唔係好大。 但 係 冇用㗎，因為咧嗰個炒風啊，或者嗰個叫租場嗰個人疑似出售自己嘅租翻嚟個場地咧，佢係會同你陪伴咁樣坐 兩 個鐘 嘅。佢一齊坐喺度打咯，跟住你咪變咗其實 佢冇打嘅，佢坐喺度啫， 佢坐喺場場邊。 咁佢嘅工作，即係如果佢要填嗰个工作名称係寫咩 ?babysitter 咁样佢就陪月或者陪月。 係啦寫住 助手囉。 助手。 watch 咩场地点讲啊突然间篮球。 咩啊 ?basketball court, 咁样啦睇场睇场地。 睇场咁 样啊。睇场地啦。 如果唔係呢就因为加高个门槛。譬如话我要借呢、這、一个申请呢一个篮球场。 係。 一定要打篮球嘅人先可以申请。咁点样证明佢打篮球呢你落入樽啦。你入樽俾我睇，入到樽我就俾你俾你租啦。 咁 冇乜人嘅，咁我一定租唔到啊！ 我都租唔到。 你唔好咁讲喎，康文署嘅场地又不能入樽嘅，好多都。就算你识入樽，佢都唔俾你入樽啊！你唔好以为你识打篮球啊！ 以前我哋读篮校咪咯，即系我篮校嗰间咧，因为真系有人入樽噶嘛，系会入到啲篮框咧烂咗嘅。 系啊，但系呢个好有趣噶嘛，你明明就系我想入樽，你一个技术嘅指标嚟噶嘛。就係唔俾你入樽，即係要控制你嘅範圍，你不能太叻，你只要去到呢個水準。 所以咧，我成日都話，用另一個角度，譬如足球小將啦，小志強射猛虎射球咧，射穿網啦，香港唔得， 唔得， 你射穿網點樣？ 俾錢罰㗎，係 啦， 罰錢啊， 刑事毀壞啊， 禁止你用猛虎射球啊！你仲睇到譬如大隻小志強嗰啲射爛咗埲牆㗎嘛，又唔得㗎，嚴重毀壞。 嗰啲場地留翻俾真係想打波嘅人用，係 啦， 即係你係唔打波嘅。唔好搞啦，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大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听到头先小白讲嗰啲啊，嚟紧都会严惩噶啦吓， 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就话，佢已经告知美方，俄罗斯唔会再容许任何人侵犯俄方领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柯比就话，美方可能无法寻回无人机残骸，但已经采取措施防止俄方从残骸取得情报。特区政府对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他的儿子黎崇恩的所谓国际律师团队和黎崇恩肆意抹黑香港国安法和特区司法制度，滥用联合国机制寻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干预相关案件的司法程序，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政府表示，香港司法制度一直深得国际社会推崇，任何国家、组织或者个人企图利用政治力量干预香港司法程序，以促使任何被告人逃避应有的司法审判，都是公然破坏香港的法治，

嘅作品都系比较硬正 upbeat 一啲嘅类型嚟嘅。嚟到新一 part 嘅作品，你顺便希望可以 soft 啲，挑战一下自己，用音乐表达内心嘅情感。 地位特权经已在手，被我们这种亲口死不太定。 作曲编曲 Larry Wong， 填词黄伟文 ，rap 嘅部分由 Anson 编自己主理。今集舒文上榜两星期，连升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Anson 编《聪明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各位听众，2023年天下十大武功创造金奖候选名单包括有。 九龙不死神功， 射博三隻手， 阿姨不想努力神拳， 神鞭帮紧你绑实你。 好啦，得奖结果系。 想知道武侠小说嘅绝世武功点样创造出嚟，就要听住今个星期日晚8点半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 咦，你呢招咪上年得奖嘅拖得几耐得几耐？ 我一流都系得呢一招嘅啫噃。 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带眼。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点11分呢、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Dicky 早晨， 早晨中哥小马好，你哋好。 系啊 ，Dicky 今日要讲下一件重要事件啊。咁啊，首先咧，即系赞下 Dicky 先，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咧，诶晨光呢个环节咧，你已经有预示到啦，或者有提醒到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瑞信可能麻烦少少，因为见到佢诶业绩都迟出啦，咁啊果之然啊吓，咁啊琴日咧发生一件大事嘅，咁啊瑞信咧大股东咧拒绝还手啊吓，咁啊引发咧环球嘅金融恐慌，琴日咧美股咧道指啊曾经最多跌700多点嘅，咁当然啦，往后时间咧咁啊诶瑞士国家咧咁亦都话啊，如果佢搞唔掂，有机会都施以还手嘅。咁啊，令到美股都冇跌咁多啦，咁道指跌200多点到啦，咁啊，好啦，咁啊，件事就咁样啦，发生咗啦 ，Dicky 要交俾你帮我哋去睇实环球嘅金融市环球嘅金融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早几天呢个矽谷银行又系麻烦啲啊吓，咁啊，一次过交俾你讲啦，唔该晒。 唉，我本来想话很久不见，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但其实唔系好耐啫嘛，即系一个星期唔到噶。讲到呢、這、一个头先啊，欧系讲紧一个好严重嘅问题，亦都令到市场寻日咧极度震惊嘅，即系个恐慌情绪咧都已经去到未极端恐慌咧，都去到相当恐慌啦。就系、是、嗱，上个礼拜啦。矽谷銀行即係 Silicon Valley Bank 啦，跟住呢亦都接二連三啦，唔止佢一間啊，仲有 Signature Bank 呢，同樣地呢都係被監管機構接管啦，咁亦都係啲地區性嘅銀行。咁後者呢仲要同啲虛擬貨幣啊嗰啲嘅一啲嘅平台啊交易所啊，就更加呢就係即係有個比較大嘅一啲嘅生意來往㗎。咁當佢哋都接連地接管呢，咁當然已經係牽然大波啦。咁但咧，尋日喺即係美股交易時段早段咧，就一個震撼性消息。頭先你就講啦，即係 Saudi National Bank 啦，即係呢一個沙特阿拉伯嘅國營銀行咧，佢就話：好啦，以後咧都幫唔到手啦。總之咧就唔會再撐呢個瑞信啦。咁大家一聽到嘅時間，就直情就嚇到成個心跌咗出嚟嗰只啦。嚇，咁啊好大件事。啱啱日前先聽到即係瑞信啲管理層講話。好翻啲啫，好似話多翻啲存款啫，仲講到前景係唔係太差，點解會咁突如其來有個咁大嘅反差呢？咁當然個謎底後來咧就解開咗，亦都係令到市場咧個信心危機咧係有少少改善到嘅。咁後來咧呢一、這個即係沙特國營銀行講乜咧就話，哦，其實咧唔再支持咧。就是基於呢已經他們揸住呢就是這一間銀行的股權呢已經有 9.9% 啦，咁我都 check 過真係嘅已經去到 9.9%， 因為之前亦都即係上上都集過啲啦，咁總之他們而家個股權去到呢個水平，咁唔再支持嘅原因係啲乜呢？ 即係佢唔可以再買多啲，即係已經揸到上限咁解啦。即係話嗱，你再要抽水啊、配股啊，我都幫唔到手啦。即係咁樣嘅意思啫。喂，咁但係真係嚇親㗎喎。嗱，無論如何，大家咧都開始會解讀就係、是、不論佢係因為嗰個股權上限唔可以再揸又好，咩都好，總之大家都對呢間銀行嘅信心咧，喺嗰一刻咧，即係都去到即係盡失嘅地步，因為佢嘅股價就勁跌啦，亦都再創呢個歷史新低啦。咁但係就算其他啲銀行啊、發興啊、其他啲即係歐洲好多啲銀行咧，都因為呢件事件咧就繼續跌嘅。雖然咧即收市之後係嘅，頭先歐都講咗個重點就係話即係瑞士央行咧都講到話即係假如嗰即係再出一啲亂子嘅問題咧，咁其實咧都會係施以援手嘅。同埋喺而家呢一刻即係收市之後咧，咁即係瑞士嘅監管機構都講就係話。瑞信呢一秒鐘咧係符合咗資本啦、啊，同埋咧流動性嘅要求嘅。咁如果真係有啲乜嘢即係三長兩短咧，暫時未有啊嚇。咁咧呢一個即係瑞士嘅國營銀行咧，咁都會提供咧額外嘅呢一個流動性嘅，如果需要嘅時間。咁不過始終都係驚弓之鳥咯，因為你諗下即係過去一個禮拜啫嘛，咁美國已經有兩間銀行被接管，咁大家都會覺得哇，即係咁。不堪一擊嘅咩？咁金融海嘯嗰陣時都話：哎呀，佢哋咧就低息嘅一啲嘅一啲嘅融資，跟住咧買高息嘅一啲嘅有毒資產，其實根本就衍生工具，跟住就爆煲咁。好啦，咁呢啲都係咎由自取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即係之前喺美國兩間嘅都係因為擠提嘅事件。就已經不堪一擊要被接管啦，咁仲要唔係話咩買咗有毒資產，可能好多都係債券嘅啫，咁樣仲要係啲可能係即係話國庫債券啊咁。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過去全球咧，即係嗰個加息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就令到好多金融機構咧，其實佢哋都面對住一個好沉重嘅壓力嘅。大家可能好直覺就會覺得，哦加息啊，咁梗係啦，你加息咁啊，息差擴闊啦。咁我記得陳光嘅環節都解釋過好多次就係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如果你哦、加息就利好銀行，唉，咁人人都係股神啦，唔使分析員啦。其實就唔係咁嘅，譬如話全部嚇，即係嘅存款亦都要加俾你，咁息差係咪真係會好大改善呢？第二就話佢哋嘅投資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個息口不斷加咧，債券嘅價格就不斷跌㗎啦，股市都可能會受到影響。咁一啲投資咧，亦都可能會即係所謂計入嘅呢個公平值，亦都會有虧損。到買咧，亦都真係要蝕錢。咁所以好多樣嘢都係環環緊扣咯。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刻。你話哦，即係呢個事件係咪即係譬如話以瑞信呢個事件，又或者之前兩間銀行被接管喺美國嘅事件，係咪就已經過一段落咧？我覺得咧，即係最大嘅風暴，譬如喺美國，又或者係琴日一個幾極度恐慌嘅情緒歐洲咧，即係你話會唔會再出現第三次其他嘅嘢咧？即係好難去估計，因為大家都唔會知道究竟會唔會再有第三間或者第四間可能係金融機構出問題，所以。我自己尋日喺我啲報章專欄都講，就係話大家都唔好掉以輕心，尤其是對於啲銀行股咧，即係短期都唔可以寄予太大渴望。當然啦，尋日其實我哋嘅港股都有啲彈啦，但係個彈力就唔係好夠啦，因為話曬咧個美股都之前升好多，咁但係咧以尋日嚟講咧，就即係個美股都由即係好低位，以至到喺歐洲個市都由好恐慌嘅水平咧。都收窄翻嘅都，咁但係你話我哋有港股有冇條件咁嘅彈咧？咁真心講就冇咧，始終即係市場嘅氣氛都仲係比較差咯。咁所以，哎呀，有冇機會真係再試低啲嘅水平咧？即係包括可能大家都一定會問，哎呀，咁德基即係邊度先有支持啊？咁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呢幾日我都唔係話即係。有啲太過樂觀嘅言論啦，自己做埋直播啊、訪問都好，咁真係下一級好重要支持嘅。我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就係、是、由低位嚇升上嚟，高位回吐50%嗰個黃金比率就係大概18650左右。咁呢度咧，我就相信個支持力度就真係會大少少。咁但係畢竟咧，即係而家嚟到環球金融市場氣氛咧，都可以即係幾隻字就形容完啦，就係驚弓之鳥，即係有啲乜嘢風吹草動咧。哇！即係大家都唔問咁多嘢啦。第一件事就爭相走避先，沽咗貨先。沽萬能其實本身嗰件事係好少嘅，即係譬如話呢一個直谷銀行，即係要被接管，其實只不過係擠提嘅，唔係話即係最初出現啲好大嘅問題，但係佢哋管理層就係處理得唔夠好咯。喂，我哋等錢使我集資，咁就嚇親啲人，就以為佢可能好大問題，跟住就爭相走避，咁就已經係拖垮咗成間銀行。到而家即係有新嘅 CEO 入咗去啦，即係都差唔多可以用黑頭嚟形容啦，叫翻啲客存翻啲錢入去啦，就係、是、但係大家都無動於衷，因為都係覺得哇，即係都係 仍然是美國政府說會保底，這個聯邦政府說有什麼事全部都有得賠，但是股東沒得賠的嘛，股東輸了錢就輸了錢的了嘛，所以即完全解決完呢，那肯定就未了。 嗯，咁啊，镜头一转，问阿迪奇另外一样嘢，想问阿平保啊，咁佢睇翻佢嘅业绩啦，咁啊，去年纯利咧就800多亿啊，837.7亿啊人民币啊，咁但系咧佢系按年就跌咗17.6% 嘅，咁但系佢而家派息咧就派过半人仔咁样啊，咁你如果系咁多消息底下咧，我哋点样睇？系咪睇好啊？定还是都要望清楚啲先咧，迪奇？ 系，咁当然啦，内地嘅情况就相对地稳定啦，通胀亦都系。比較溫和啦，投資市場環境咧，亦都唔係好似外圍咁風高浪急啦。咁頭先你都講到平保啦，其實業績咧即係有所下跌，無論營業額咧，以至到整體盈利嘅表現咧，都係預期在內噶啦。咁而整體無論壽險啊，一啲即係健康保險嘅業務啊，咁其實反而咧個利潤咧都係有一啲嘅增長嘅，但係財富相關嘅啲保險業務咧就跌得都幾犀利嘅，利潤就跌得成40%多。咁呢個都係同整體嘅投資環境啊，同埋呢類型嘅產品嘅受歡迎程度有關啦。咁我會覺得就係、就咁講呢個成績表咧，都中規中矩啦。咁但係睇完之後有冇機會就係可能即係做翻好少少咧？咁當然啦，再睇遠距離啲新嘅數，頭先個業績都係滯後啦。咁但係講到即係今年啊頭嗰兩個月講緊就係中國平安啲保費嘅收入咧，其實都已經係出現翻一個溫和增長，按年咧增長翻4.97%嘅。咁嗰個收入咧有1922億。咁所以咧簡單啲講咧。這個數字來講都比起他的同業是略為好一點的啦，咁所以呢不排除就是即是經歷了這一段時間，其實他股價都累積了調整都相當多的跌幅啦，看看可不可以就借這個都叫做麻麻地得嚟又預咗，但係呢嚟緊前景又好似有改善嘅業績，同埋呢過去嘅月度數據睇下可唔可以穩定返少少啦。 咁另外都想問埋 Dicky 啦，譬如喺長江基建啦，咁長建見到佢上年嗰個純利呢都去到即係77億幾啦，咁佢打正旗號梗係話26年以嚟呢即係年年嘅增長啊，咁但係都睇得到呢譬如係貨幣嘅波動啊，財務成本上漲啊，又有啲隱憂喺度，咁但係長遠嚟講呢相信都是乐观的，因为始终基建啊各样嘢都要有，咁系咪顺带除咗系讲紧呢一只嘅之外咧，相关板块包括埋原材料啊、基建呢啲咧，嚟紧嘅前景都会系几乐观咧？ 系咁啊，其实如果你话讲到长江基建咧，的而且确系嘅，上市咁多年，真系净系收息咧，都真系笑呵呵嗰只。咁当然啦，讲到长建无论系呢一个英国嘅业务啦、澳洲嘅业务啦。整體嚟講都係保持穩定嘅，咁而當然最重要啦，就講緊港燈啦。咁而港燈嘅盈利貢獻咧，雖然就係按年跌，咁但係咧整體嚟講都係比較穩定。即係如果你話貨比貨的話咧，無論長江基建、港燈，相對於中電咧，咁個情況就真係理想好多嘅。係，咁即係當然呢個你話喂。环球金融市场喺而家呢一刻，即系有个咁大嘅波动，经济啊，亦都系相当之波动。咁仲有就系话地缘政治嘅风险，所有嘢啊，利率嘅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啊，都一定带嚟影响噶。咁但系起码去到旧年年底，咁长建嘅 cash 咧成180亿，咁个即系负债嘅净额咧，相对于个资本净额咧吓，即系话净负债比率咧。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之健康的水平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即係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啊情況之下，如果以佢嘅業務嚟講咧，都係簡單啲講一句咧，都係真係算係即係其中一隻喺香港市場嚟講都算係進可攻退可守嘅。 係都見到 Dicky 講咗好多次動盪啊，即刻睇翻港股 ADR 咧，都真係要跌455点啊！睇嚟今日開市咧都麻麻地啊，不過補充翻啦，咁啊長和系咧都會繼續出業績嘅喺今日之內咁樣，咁啊聽日啦，再等咧我哋嘅股評人朋友啦，黃德基先生啦，聽日再同我哋咧分析一下環球嘅金融市場嘅變化，好嘛？唔該曬 Dicky， 聽日再傾， 唔該曬 Dicky， 拜 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咧可以与众同乐啊，亦都可以接触到咧一啲运动咧，就系、是、平时大家少啲机会接触嘅，就系、是、高尔夫球啦咁、哦、样。咁啊呢个香港高尔夫球会咧，将会喺下个星期四起咧，一连四日咧举办呢个国际都会高尔夫球锦标赛。咁啊期间咧啊有啲时间咧有四日啊，可以咧免费入场、嗯，可以俾啲市民， 哦、 因为。 免费入场嘅参观定系免费入场试下玩噶？ 哦，应该会有啲体验嘅活动嘅， 系、 哦、啊。 体验我以为佢参观下。 唔系唔系唔系，一定会有啲体验活动嘅，因为其实都真系想推广下高尔夫球活动，成日都觉得。高爾夫球係好高貴噶嘛，因為實會有啲 哦，我唔覺喎 電影劇情同點解啊？ 因為我第一次玩嘅時候喺石澳啊，好、 哦、 簡單嗰陣時石澳都得打噶嘛。 其實石澳都好高貴，我覺得石澳個場好靚喎都。 嗰、那個唔係高爾夫球場啊，我唔敢肯定，而家已經應該係冇咗。以前石澳有一個叫做高爾夫球場，係 啊， 係淨係得入洞嘅啫。 哦， 石屎地就系得入洞嗰个位嘅啫，咁、 哦、 中间你自己玩咯，好似细路仔玩泥沙咁。 因为而家沙滩隔篱系一个好大嘅高尔夫球场噶， 唔系嗰个啦，肯定唔系嗰个。 嗰个唔系普通人可以入去打波噶、 啊， 我知道。 我哋接触嘅时候就系嗰个就系高尔夫球场、 哦。我接触嘅高尔夫球咧就系屋企附近、 嗯、 有一个专系练发球嘅高尔夫球场， 斋开波， 斋开波。咁我又去过玩，嗯、所以我同中哥感觉都系一样，唔系净系话嗰啲富豪先至可以去玩、 嗯， 平民百姓都一样走入。 其实嗰个运动就唔。系有分咩 咁梗系啦， 玩嘅只系个会籍啫，其实 同埋啲人入去咧，老实讲， 你都识讲啦， 都系倾生意嘅。 你都识讲，你知唔知一个高尔夫球会会值几多钱啊？ 系 啊，即系成千万起跳，仲要排队啊！ 系啊， 你要排两三年啊！ 所以你话要推广，其实有啲难度噶。即系我中意玩。又如何啊？ 系、 嗯、 啊， 冇钱入个会。 但如果你话我中意打羽毛球嘅，有冇会籍啊？ 系啊，唔需要啊嘛。 唔系我康文署登记排队得咯、 啊。羽毛球都会籍嘅、 啊， 但系唔使等，同埋唔使几千万。 系啦、啊啊， 好啦，讲多啲详情俾大家听啦。呢个系第一届嘅国际都会高尔夫球锦标赛，将会喺3月23号至到3月26号举行嘅。咁喺呢个粉岭嘅高尔夫球场举行啦。四日嘅赛事咧都可以免费入场去观赏嘅、 嗯， 即系连个赛事都可以。 粉岭嘅高尔夫球场我都想去、啊。 嗯摸摸， 因为入边好多生态， 系啦系啦，嗱，听埋我讲入边有咩玩好冇吓，咁啊，粉岭咧呢个活动叫做同乐谷，咁你首先咧要登入嗰、那个叫做购票嘅网站嗰度登记嘅，咁、但系你买飞咧讲就话买飞，其实咧就唔使俾钱嘅，咁但系今时今日都好中意用呢啲叫做登记平台咧。去叫做攞咗个 ticket， 变咗喺门口咧，你就 show 自己嘅手机咧、嗯，你就可以入得到去咁样咯。入边咧都好啱小白同埋屋企人去嘅，譬如有啲 STEM 嘅儿童同埋亲子嘅体验啦、嗯。我估就系可能俾你有啲亲子嘅高尔夫球嘅少少嘅 training 啊，咁样你可以教下啲细路仔点样打波啊、 嗯。 因为咧。今次咁有好多學校其實已經有得打高爾夫球啦，係、 嗯、 啊，係我哋大人冇得打嘅啫。可能調翻轉， 學校已經有得打， 有好多學校都有，係好多都有。我估為數接近有3-4成嘅中學都有呢個高爾夫球嘅，直入咗去體育堂。 咁開心啊！ 喺學校嗰度同啲同學仔講：喂，你個咩 club 啊？喂，我入咗 golf club， 都幾型， 都幾開心、啊。 你哋頭先又話高爾夫球，又話遠，你依家。入中学嘅时候有 golf 级，你又觉得型，咁你又想进入，但系你又唔想付出，咁啊点样搞呢？ 其实我有啲反对嘅，即系有啲嘢我系觉得唔使喺中学或者大学嘅时候做嘅，即系等于我僆仔时候有得打，点知我入咗个社会之后，我唔够钱打，即 系 嗰个反差会好大啊，对个伤害。即系等于咧，我成日话大学嗰啲宿舍咧。唔好起到喺市區，即係譬如喺九龍塘嗰啲咁靚嘅地段、咁靚嘅景，你唔好俾學生住。點解？因為佢讀完大學之後，佢唔可以再住呢個地段啦。 係， 即係個反差會好辛苦啊。 所以佢而家嘗試平民化咗啲先嘅。咁、首先講呢一樣嘢啦。頭先講嗰個錦標賽咧，係獲得大型體育事務委員會啊頒發嘅 M 呢個品牌嘅認可活動嚟嘅。咁、其實。提升下一個香港嘅運動品牌之餘咧，其實真係想與眾同樂嘅、 嗯， 即係大家直跟咗入個腦袋嗰度啊，實係啲大老闆啊或者傾生意啊，先去打高爾夫球，其實唔係嘅，可以與眾同樂一啲嘅，可以 down to earth 一啲嘅，咁啊， 都係咁啊。 咁慢慢嚟啦、慢慢嚟啦。我哋睇港產片由70年代開始都係打高爾夫球都係高貴， 好少見到啲富豪咧。不如我哋今日去打羽毛球啊，好少啊。

感受感言的时候，大家都说、哎、今年虽然说个颁奖礼好像没什么特色，但是充满了温情、 嗯、 因为大家都会即圆梦嘛，每一个演员呢在那个这么多年的演艺历程里面都是没有放弃过梦想、 嗯、 所以每一个都圆梦，就令到大家很感动，即今年那个颁奖礼，而且个收视都好像破了新高，即破了，不是新高，是破了去年的纪录，升了十几个%。 那个关继威啊， 关继威啦、 啊、好像跟个人都合作过样、啊、最后 很感动啊，他讲那些东西 是。他跟琼那个男主角原来 又合作过 啦，他同阿杨紫琼原来之前冇合作过， 系 原来杨紫琼同埋琼嗰个再之前又合作过啦， 跟住同夏李信福 又合作过， 又合作过，同郑伊健都 合作过， 你点估到咧？ 所以呢、這个即系题外话，大家都话想睇翻嗰套《无限复活》啊嘛，而家竟然话 系啊，即系柏芝同伊健啊， 系啦系啦，因为原来关继威有份做嘅嗰阵时，大家又想攞翻出嚟睇。咁但系睇咗咁多之后咧，咁另外有一个嘅焦点咧就系、是，哦，原来关继威。佢已經重影咗咁多年啦，童星出身啊嘛，即係話阿歐都講咗夏利信福，就是、因為佢哋拍嗰個奪寶奇兵，咁嗰陣時佢仲係僆仔，即係幾歲嘅啫嘛，咁睇翻佢一啲訪問咧，原來佢唔係佢去interview 嘅，即係最即係好似選港姐嗰啲咁樣咧，我陪人去，點知佢得咗喎？ 你信唔信呢？其实次次都系啊，譬如船仔参加呢个新时代奋斗者， 陪人去， 你系陪人嘅。 我系我个朋友同我一起参加。 啊、 结论， 咁你个朋友有冇入围先？ 就 系 冇咯， 就系 成日都系咁啊！小白可能入嚟电台都系陪人，跟住之后你就做咗 DJ， 开始你嘅广播事业啦，咁系嘛？你当年系咪又陪人噶？ 我唔系陪人噶， 自己嚟嘅。咁啊，睇翻阿关继威嗰啲访问咧，佢话佢原本咧佢有个 interview 就系呢个夺宝奇兵啦，咁佢就原本系同佢细佬去嘅，跟住佢细佬又系佢想揾个华裔面孔啦， 系 点知佢细佬喺度喺个镜头前面做嘅时候咧？做得唔係咁好，佢喺鏡頭後面咧就叫個細佬點樣做，跟住咧就俾個導演咧，哦，反而係覺得啊，你指得佢幾好喎、啊，就叫咗佢去試，跟住佢就得咗個角色添。 哦， 咁但係跟住佢係重影開始拍戲咧，咁當然咧佢喺細路仔時代童星又拍過一啲戲啦，跟住佢開始去到年青人啊，即係青少年階段都拍過少少嘅，咁、然之後開始覺得好似冇乜前景啦，跟住佢退居幕後，突然之間隔咗廿幾年之後。佢翻翻嚟拍呢一套，估唔到一拍就搞掂咗，就即系攞咗咁多奖项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讲下，其实除咗关继威之外，有边一啲嘅艺人，即系或者演员啊，你哋系由佢童年嘅时候睇，佢一路拍戏，你都会觉得哇，真系好噶、哦。而佢冇离开过，或者系佢不每一个年代都有一啲作品俾你哋睇到嘅咧。 哇，咁有好多好、多啊！阿船仔讲先啦，系、啊。 我比较有时中意睇内地嘅剧啦。咁、 嗯、 样咧，最近有个男星咧，真系好靓仔。 边个啊？ 叫做吴磊啊。 哦。 真系好靓仔，我哋 系童星出身噶。 系佢童星出身，其实佢好细个嘅时候，唔知道已经做过哪吒咯。 哦。 系啦，不过我最有印象佢细个嗰套戏咧系《琅琊榜》啊。 哦，《琅琊榜》有睇。 系啊，佢做飞流啊。 嗯。 我仲记得。《 琅琊榜》系近期嘅啫，近呢几年 都 系、 啊，都唔算啦， 都唔近啦，都七八年前啦，中国 吓就七八年咁耐噶啦，《琅琊榜》咁耐噶啦。 系啊系啊，因为我记得我系唔知道。小学定中学睇，我都唔记得。 你谂下佢推演翻，系咪先？我再小学唔系即刻睇、 哦， 过多两年先睇。 我成日认咗好似近呢几年嘅戏咁样， 都唔系， 都唔系啊！或者因为吴磊都好后生啫，佢、大我几年嘅都系。咁、所以佢而家咧，然后我好中意佢有一套戏叫做《星汉灿烂，月星沧海》。系啦，咁就系讲佢做一个大将军，但系嗰个将军咧，佢系背负住一啲家族滅門嘅仇恨嘅，就去報仇咁樣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套戲佢做得幾好，即係好有嗰個形象啊，嗰種大將軍好威武啊。然後同埋佢好大隻， 好、多人都好大隻嘅，大隻係基本配備嚟啦。 你中意呢一樣 啊？夠大隻啦，又唔見你講佢。 係啦， Rock 唔够后生咯，佢后生啲咯。 OK， 得收到，收到，收到你，收到你。 啱先华元用个年纪去睇人， 唔系咯， 钱都钱， 系 睇唔起你。 船仔呢啲廿几岁，梗系睇靓仔睇大只仔啊！ 廿几无三不成几，廿几都未有啊！船仔咧廿靓咁， 系咯，正常咯，基本发挥啊！我自己觉得基本发挥。 小白，我自己其实都有好多咧。如果你话我又讲翻日本嗰边啲。artist 嘅话咧，其中有妹妹嘅话咧， 户田爱菜其实呢几年我自己都好中意。 系啊系啊系啊， 系呢个我好中意。佢加埋佢唱歌都好得意。 嗯， 我唔可以用好好听嚟形容，但系真系好得意。好啦，另外咧，如果你话有一班就系童星一直都有拍戏嘅话咧，我又数唔到净系一个。 嗯， 因为有一班人就真系有个 J 字头嘅事务所，咁多年以嚟都系出产由童星开始，跟住又唱歌又跳舞。 系啊，唔系真系好细个，佢哋都十岁或以上啦。 嗯， 有啲其实佢哋细个嘅时候咧就出演过某一啲嘅节目嘅，跟住就入学校啦。你知其实佢哋，譬如唐本刚，我自己好中意噶。 我哋细细个都睇啦，系咪金田一啊？ 系啦，金田一唐本刚。 金田一。 咁佢仲有好多戏，其实我都好欣赏，譬如 Summer Snow 咧。咁佢嗰阵时好似系同广末凉子，如果冇记错嘅话，咁套戏咧，其实佢拍嗰啲戏都好有爱啊。佢又做过兽医啦，咁佢喺好多嘅劇情入面咧，佢嗰个叫傻得嚟好单纯，但系你又知道佢系一个演技啊。无论佢演金田一又好，佢演唔同角色都好，但系佢去到出嚟唱歌嘅时候咧，佢又可以做翻一个 artist 嘅风格。所以我觉得咧，呢一类型即系事务所，我用个啤字嚟，我啤啲 artist 出嚟咧，佢哋都几多咧。其实系由细个开始，或者系从影都好多年。咁当然最出名嗰个就木村啦，木村到而家都仲喺度演紧啦。所以你睇到佢哋嘅事务所，虽然而家都直啲讲啦，系有少少即系大家都心入边都会觉得都几不济嘅。咁但系以前咧咁多年以嚟都真系出产过好多厉害嘅歌星同演员啦， 一定啊，系啊，孕育无数啊。其实 龙泽都离 系啊，龙泽都离职啦，明明都做到社长 啊， 都离职啊， 所以啊，小白一路讲嗰啲人咧，我都有真系有啲画面。 其实龙泽都系噶，以前都系被称之为全日本最靓仔嘅一个男性，日本人都系咁。 喂，而家我觉得佢仲靓仔咗， 有味道嘛？ 系啊，而家 有味道。佢最唔好一样就系太矮。 呢个难搞。 即系佢好靓仔，就算佢哋日本人即系画阿龙泽出嚟嘅时候，都会画到一个最靓仔嘅样。但是偏矮嘅，大家就会知道佢揶揄紧龙泽。 哦，唔紧要嘅， 即系增高鞋， 增高鞋啦，或者揾个再矮啲嘅女星衬翻， 系啊系啊，攞 shot 攞得靓啲咯。呢个就要交俾事务所去审批每个 shot。 系得嘅， 由细中意到大真好难嘅，我觉得。即系香港嗰啲童星咧，就算之后入咗行咧，都冇做嗰样嘢做太多嘅。咁除咗你话由童星开始做，可能要去到张继聪啦。我觉得唯一一个 细个广告啊嘛，嗰个系咪 啊？ 广告啊， 唔系咁佢都。拍好多港台嗰啲嘢，港台电视嗰啲嘢嘅，睇下聪可唔可以做到？ 但系佢青春期反而少拍， 系啊系啊， 即系佢 做舞台多啲啊。 系啦，佢入咗演艺学院啦，跟住佢再翻出嚟嘅时候， 都系唱歌先咯， 已经系歌手啦， 系唱歌先咯。即系我认识张继聪都系唱歌先嘅当年，咁但系依家就即系影坛就即系。越嚟越好啦，越嚟越多啲演出嘅机会啦。通常攞完影帝先用大放异彩嘅，咁我就等待呢一日。我觉得继聪一定有嘅，一定有机会嘅咁样啦。 咁啊，睇埋今年嘅金像奖可唔可以攞埋手咁样啦。 不过如果由细到大，我就真系中意张家辉嘅，即系我由亚视年代都好中意张家辉呢个演员嘅。跟住到系咪天地男儿啊 ？Kevin 仔开始 做反派， 做坏人咧。哇，呢个坏人！咁好睇嘅，咁好睇。其实我由细到大都中意睇啲坏人演出，因为坏人多啲戏做啊。我成日觉得 系噶， 系嘛， 系啊。即系正派角色咧，其实冇乜嘢做啊嘛。 系啊， 不过有啲写剧本，你知咧，点样可以凸显个正派嘅正咧？就系你要反派嘅邪啊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通常写嗰边越写得劲咧，呢边就越系觉得佢好啊嘛。 跟住咧，你睇完之后咧，佢又做喜剧啦，咩《金装四大才子》啦。咁普遍人都中意欧阳震华啊嘛。咁我又中意张家辉，跟住到佢拍《精哥》嗰一系列电影咧。即系嗰啲沙律啊，嗰啲咩黑马王子啊，嗰啲咧，赌乜赌乜嗰啲啊，系啊，啊 反骨龙啊，佢系咪？ 佢同李修贤够够啲咁 反骨龙于千年， 因为我哋睇阿李修贤师傅咧，李修贤先生，即系你通常都觉得佢有啲严肃噶嘛，系咪先？因为都系即系警员出身，即系哇都 唔系佢做好多差人嘅角色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觉得佢系一个真嘅差人啦，十八符咁样。 八十年代真系以为佢系。 系啊，但系啊，你睇嗰种幽默感又另外咁。依家譬如你睇家辉做好多正人善人啊，其他依家咩激战啊等等，你就觉得啊，即系你真系好似一齐成长。 系啊， 系啊。 咁嗰个而家 其实你都系嘅，严格嚟讲，不过费事讲啫，系啊。 我都想， 你都 系童星出身， 系。 但如果你话真系数童星咧，咁当然喺我嗰个年代睇，佢系一个小朋友。咁而家佢已经都大过我添啦，咁所以咧，我数两个，呢两个一数完之后，哇，真系 即系坚劲啊， 原性系嘛， 即系原性啊。所以第一个李小龙， 哦， 李小龙做过童星，就系、是、佢做过童星、 哦啊。 如果大家睇过粤语长片咧，佢喺唔同嘅年纪都拍过啲粤语长片。 嗯、我有睇过李小龙转，就 里边有啲片段 讲过系童星咁、 样。佢有一套细路长，1950年。 系， 佢就系做嗰个细路长咯、 哦， 真系童星啦，咁咪做得栩栩如生嘅，即系做呢个角色，已经觉得佢哇呢、這个呢、這个港视条靓仔，呢、這个靓仔有料到、啊，咁、 嗯、 跟住佢大个啲嘅时候拍文艺片，但系当然都仍然系粤语长片啦。 系， 如果大家唔知道有冇机会睇过名著改编《雷雨》， 哇，街坊剧场《雷雨》 就是、街坊剧场 《雷雨》啊， 但系嗰时系正经地做啦，佢系一个年青人又得、啊，即系同细路长嘅时候嗰种嘅叫做好市井啊，流民式又唔同、啊，好厉害。 不、嗯、过做咩角色啊？ 就系做系咪四少啊？即系总之做最年青嗰个嘅阿仔，跟住又睇唔过眼，于是乎就离开咁样嗰个啦。 你又知道雷雨、嗯、 啊？新时代奋斗者系有做过嘅、 啊，街坊剧场啊， 系啊，好似街坊剧场， 街坊剧场啊。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后佢就去咗美国。跟住一镜头一转，佢一翻嚟咧，即系当然佢喺美国已经大个咗，就拍咗喺美国嘅一啲电视剧啦，譬如《盲人追凶》啦， 系 咁或者系《青蜂侠》啦， 系 咁然之后佢翻嚟，大家都知啦，《猛龙过江》哇，精武门， 劲啊！ 咁即系佢每一个年代， 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 系啊，所以我觉得李小龙除咗系佢即系当然佢一身嘅武术武艺，大家都会觉得好劲之外，佢、嗯、做戏都好厉害， 系 咁另一个咧。冯宝宝， 嗯， 宝宝姐都系由细到大，由细个睇佢做月光杯啦， 系啊， 到跟住佢大嗰啲嘅时候，都系粤语长片年代，可能你哋未有印象啊。一个我好有印象就叫小侠白金龙，小白金龙啊，好似系，咁佢系一啲古装武侠片嚟嘅，但系佢嗰身嘅造型咧，就同日本武士好相近嘅， 嗯。 咁而且好似拍咗兩次，即係拍咗兩集添嘅。 嗯。 咁到跟住佢再大嗰啲嘅時候，當然你睇到佢嘅可能係電視劇年代啦， 嗯、 武則天啊，即係嗰啲。 依家近排即係譬如近啲睇到阿 Bobo 姐嘅演出就係《殺出個黃昏》。 殺出個黃昏啦，嗰、那個又厲害咧。但如果印象最深刻嘅，我就係中意睇當然好多人睇話《九二黑玫瑰》到《黑玫瑰》啦。咁、 嗯、 另外一套咧就係阿袁詠儀同阿劉青雲嗰套 《金枝玉葉》。 唔係，再之前 新不了唔係咯， 新不了情。 新不了情， 新不了情。如果大家睇翻， 青云系嘛， 系啦， 系青云。 佢里边有一个山门，即系山门门，就系见到佢望住青云嗰个表情、那個，嗰个镜头，尽在不言中。呢啲就系演技， 好嘢，好嘢。 入场各位，听听好。总局都想记人路，最热能引领倾倒。不想很抑压，强忍苦恼，只懂叹气，自道清楚。当世界下降了普通话的 show， wake up， get up， it's time to let go。通往大时代派对，似的热闹梦想，全然投入庆祝贺年奖。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有我的念头，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那个需要调教，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怪诞。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像往事仰首，别日夜回望。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又嚟到讲下今日系咩特别日子嘅环节咯噃。今日同你部手机或者系相机系绝对有关系嘅，不过唔系鼓励你去用，而系鼓励你去唔好用啊。究竟点解呢？转头话你知。16号叫做 National No Selfies Day， 即是国际不准自拍日啊。虽然有时影起相上嚟可以好靓，可以个角度好精美，又甚至乎可以影到自己天上有地下无。不过当你自拍紧嘅时候，其实都有几多麻烦噶。以前有自拍神器啦，而家有唔同嘅 filters， 即系有唔同嘅滤镜啦。搞咁多嘢都系希望影到一张完美嘅自拍照啫。有非官方统计，女仔嚟讲，每个星期会用大概1小时24分钟嚟到自拍噶。既然今日是 National No Selfie Day， 不如就响应一下，唔自拍。咁你又会想将悭翻嚟嗰啲时间，我嚟做啲咩咧？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市场忧虑新一波的欧美金融业危机将至，道指曾经跌超过700点的其后，瑞士央行就说必要时就会向瑞信提供流动性支持，带动道指收市力挽狂澜。要跌的跌280点，讲的就是道指，标普500指数跌27点，纳指倒升五点。至于港股 ADR 呢就跌得几多下，跌455点。大型蓝筹股呢香港嗰边呢都系向下嘅。咁睇嚟今日呢开始都应该市况麻麻地啦，睇下有冇机会呢有其他嘅业绩公布啦，提振返呢成个港股嘅表现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讲下篮球文化啦。咁啊，请嚟咧林书豪李群篮球联盟嘅香港区总经理啊，尹志远啊 ，Ranson 同我哋分享嘅 Ranson 教练，早晨。 Hello，Hello，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又系啦，喺社交平台咧就先见到你咧，又教啲小学生打波，仲去到咧，哇，学界嘅级数啦。嗱，等主持人讲几句先，做个 lead 咁啊。其实小弟咧嗰阵时都有喺。嗰陣時分區打嘅九北區啊，小弟位於嘅叫做地方啊，間小學就係九北區，都打到決賽噶，臨尾都係打，我記得都係傳統名校好似對喇沙，但係咧我一定要講呢個超級經典，超級經典就係咧臨尾平局，即係可能15分對15分，你知唔知係點樣完結咗個球賽啊？教練， 黃金罰球， 真係啊！ 你嘅壓力有冇大到爆出嚟啊？ 有啊，跟住我嗰陣時諗自己應該射插板好定還是射翻空心框好啊？好彩嗰球咧滴下滴下滴入咗，我真係唔能夠想象一個小六嘅學生咧面對嗰射罰球嗰壓力咧，真係哭出來啊！最後我哋係射罰球輸咗而被淘汰嘅咁樣啦。咁 敗後人啊！ 但係好。唔應該係咁啦，應該打加時咯。點解康文全部 book 多半個鐘頭長做 buff 啊？嗱，呢個係我真心好想去 voice 收嘅一樣嘢。嗱，我唔知今時今日個小學嘅學界體制係點啦，而你去帶波嘅時候有冇呢啲驚險嘅畫面咧？今集節目咧就想 focus 講下呢啲議題嘅。好啦，教練交俾你講啦，唔該曬。 好啊 ，thank you。啊！今時今日咧，我哋小學學界咧，我哋同我哋本身打中學嘅學界嘅時間咧，係有啲唔同嘅。我哋中學學界咧，咁係打十分鐘一節，打四節。咁而小學咧，我哋係打八分鐘一節，打四節。咁而家嘅賽例咧，如果萬一法定時間32分鐘之內打和嘅話咧，咁其實係會先進行5分鐘嘅加時。 嗯。 好啦，咁五分鐘加時之後，如果萬一再打和咧，就會進行3分鐘。嘅黃金入球，即係換言之，邊個入波先就邊個贏。萬一再都係分出唔到高下啦，咁就唯有去到頭先你所講嘅黃金罰球啦。 黃金入球殘酷啲，定還是黃金罰球殘酷啲咧？喺教練同埋喺學生嘅面向嗰度嚇， 我就覺得黃金入球會比較殘酷啲嘅。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本身如果正常。法定開波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唔會再有呢個輪，唔會再跳波噶啦嘛，就會變咗輪換罰球權。咁但係去到我哋三分鐘嘅黃金入球嗰、那個其實就會再跳個波。其實跳完波之後咧，進攻隊一定係有著數啦，係咪？咁但係如果防守隊嗰隊咧還滿天收嘅話，又係另一個隱憂，因為我哋好大機會會 call 一啲戰術。是希望製造犯規而攞呢個射波嘅機會，你諗下兩球入一球嘅機會， 点都大过我一球入一球。 系啊，咁睇下点样可以做浮啦，或者 sell 得到啦。睇嚟今时今日呢啲篮球智慧咧，就可以喺嗰个片刻咧大派用场，系咪啊，教练？嗯， 绝对就系，因为我有少少经验啦。啱啱咧我就啊把声有啲沙沙地，咁我一队九龙北区嘅球队咧，啱啱就击败咗其中一队。嘅 種子冠軍，即係仲有機會 啦， 實力隊啊，實力隊啦，咁樣講啦，係啊， 又係對納沙， 係啦，多年嚟嘅，同埋咧個陣容好強大嘅。嗱，Ranson， 我知道你大嗰間學校咧都係陣容強大嘅，都係啲師生關係同埋家長關係好好嘅，家長撐場噶啦。但係當年咧，我自己嗰隊學校咧就對，譬如對頭先講嗰間學校啦，費事 mention 咁多次。哇！佢哋又来又鼓，跟住啲家长团咧好多人嘅，其实咧支持嗰啲学生就更加之多。咁咧好似真系 作客咁系嘛？ 系啊，好似人哋系主场咁，我哋系作客，所以咧一去到呢啲黄金罚球或者黄金入球咧，有阵时个心理质素都要维持得好好。特别系你头先都讲啦，你一定系嗌到声嘶力竭嘅，所以今日把声都沙沙地系咪 ？Ranson， 冇错，沙晒啦已经。 系。咁啊！但系赢波啊，开心啦，系咪先？咁赢波，啲小朋友有冇好感动？有冇喊？教练多谢你啊！咁样噶啦吓。 另一场咧就更加紧张啲，因为啱啱过嚟又另一场咧就啱啱入咗决赛。咁啊，可能开赛前啦，咁可能因为一啲球衣嘅问题啦，咁可能始终学体会可能呢方面睇下会唔会有啲修订会比较好少少，以免令到咧。同樣事情再發生，咁因為其實球衣小學嗰邊咧，原來係同中學又唔同嘅喎，咁變咗咧當然啦，最後都順利開到波啦，咁但係唔多唔少對小朋友嘅心理壓力亦都會有好大，咁而嗰一場波咧喺一輪四強嘅比賽，咁我哋隊波係由頭輸到落尾，應該係輸咗31分鐘57秒。去到最后嗰三秒，我哋先至凭一球对面嘅失误快攻就篮而反超前，之后我哋成班家长同校长老师们哇嗌到咧不得之了。 呢个真系一个逆转性啊！亦都系篮球运动咧，令人哋叫做如痴如醉嘅一个地方。因为你唔好以为你领先咗三节就一定赢硬啊！好多时候啲。NBA 嘅世界啲经典攀平咧，都系同你讲紧第四节嘅4分15秒开始，就系嗰几球好关键性嘅入球，同埋即系教练一定会知啦。打篮球打到气，有阵时咧你赢开咧就点样都hot hand 噶啦，即系你嗰排系差咧， 射都入噶。 系啊，你有啲神射手都系咁噶。啊，嗰第一节唔入咧，第二节都唔入噶。但系你唔好俾佢入一两球。佢咧一攞翻个手感咧，佢又好似如有神助咁咯，啱唔啱啊，教练？嗯， 冇错，我哋呢啲我哋有时叫止血波啊，有时真系譬如落后嘅时候咧，有时真系需要一球波，其实无论系罚球，无论系一球两分，甚至乎当然三分梗系最好啦，系带动到成队波嘅士气咧，系突然间会有一个 comeback 嘅一个叫做感觉翻嚟。 系， 我哋正正嗰场波就系因为一球完咗第一节嘅时候，一球三分压哨。 系啊， 而令到成队波嘅士气突然间好似澎湃咗冲上嚟咁样。 系啊，哇！呢个真系好正啊！我而家都想象到个画面啊，即系系劲嘅。咁啊，哇！当然啦，下一 round 咧就已经入到决赛啦。头先话四强赛啦，咁入到决赛，首先我想话咧，依家决赛嘅场地喺边度咧？我旧时打九北区咧，嗱，小学嘅年代或者中学嘅年代，我记得小学咧个主场馆系彩虹道嘅，嗰阵时咧真系啊！阿 Sir 成日都话咧，唉，要搞到你成个人咧可以热到身咧，就系彩虹道咧，咪要上到三楼打嘅。佢仲行上去个嗰条楼梯咧， 九廊 道，系啊，跟住系咁行，系咁行啦，咁样好啦。咁啊，依家究竟喺边度打嘅咧？如果去到九北区嘅决赛啦， 九北区咧，而家就喺彩虹道打嘅。 哦，都系彩虹道系咪啊？ 系啦，都系一样。咁我另外港岛西区嗰间学校咧，咁就会喺士美飞路。 咁、嗯、啊，當然啦，都係觀眾席位啊，當然有限啦。 係呢、這個都係㗎啦。咁睇下有冇機會揾啲好啲嘅場地。不過越打越多或者越打越好咧，就有機會啊，去到一啲即係叫做再勁抽啲嘅場館啦。記得依家灣仔個籃球個場館都係幾好，同埋中山公園嗰個籃球場館。好似文說都常常有啲學界精賽啊，或者一啲大型啲嘅學界比賽，都喺嗰啲位嗰度舉行，就會容納嘅觀眾可以多啲咯，係咪啊，教練？ 如果中山咧，中山嗰邊就唔算話容納得太多。咁但係如果灣仔咧，以前我哋打波年代啦，我哋有學界馬拉松啦，咁馬拉松嗰個場地啊，咁當然都容納得比較多啲嘅觀眾啦。咁佢翻新埋之後更加靚添啦。 咁啊，真係啊嗱，場地咧今日講住咁多先啦，下集咧再請啊教練咧同我哋多講少少啊，關於咧即係喺個小學學界入邊啲規條啦，同埋調翻轉頭咧就係、是、啊，究竟依家一啲小學生學籃球嘅時候點樣接受到一個正規啊正統嘅訓練之餘咧，仲可以提升個技術好嘛？今集咧多謝曬教練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同你傾偈。拜拜 ，thank you， 拜拜， 老公。下个月政府发消费券啦，你谂住点用啊？ 未谂点用、啊，不如你谂一谂点收消费券好过啦。你柜桶啊有几张八达通卡，边张先系旧年收消费券嗰张啊？ 你放心、啊，旧年收消费券嗰张八达通卡，我贴咗张猫仔贴纸做色型，一睇就知噶啦。咁你啲消费券准备点用啫？ 我好似唔记得咗用边张卡嚟收消费券喎。 唔使担心，我都帮你用鱼仔贴纸嚟标志咗佢噶啦。到时我可以帮你去拍卡拎埋张消费券噶。 老豆，我就用电子钱包啦，消费券直接发落手机嘅应用程式，24小时更新，行街买嘢用得，自己上网买嘢又用得。 衰仔啊，一早叫你啊教我用噶啦，我依家想转啊，得唔得啊？ 老豆，四月呢次消费券冇得转换储值支付工具噶，不过有心唔怕迟，听讲下次派嘅时候可以再拣过，到时我教你点整啦。 老公，你啲消费券准备点用啫？ 成日听到人哋讲避险就要买黄金，黄金又点去投资呢？今日同大家讲下香港交易所推出嘅黄金期货合约，原来系以美元同埋人民币计价嘅，可以喺香港实物交收。相信合约有助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更趋成熟，为到中国内地同埋国际市场参与者提供风险管理嘅平台。关于美元黄金期货交易，仲有好多资讯，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胜，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见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苍天都里，若你愿意共我 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删除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结婚啊，佢系吴业坤啊，百二岁咁啊，祝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啦，身边人都系开开心心啊，好重要嘅。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咯，电话旁边有阿畅、啊、船仔，咁啊交俾你同阿畅讲下喎。 好啊，早晨阿畅、嗯。 早晨，船仔，早晨啦，哦，早晨各位。 好啊，今日七点半系咪有铿锵集咧？ 冇错啊，嗱，咁今晚铿锵集咧，同大家探讨下咧呢个香港精神健康方面嘅情况啊。咁啊，话说咧，近年咧，我哋香港社会开始重视呢个精神健康嘅问题。咁啊，查实我哋每个人都有情绪噶嘛。咁啊，究竟咧？社區精神健康嘅支援係咪足夠呢？咁今集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嘅，有幾個方面嘅。咁包括咧，原來咧有一位大學教授啊，佢成立咗咧呢個推廣精神健康嘅社企啊。佢咧希望係啊，希望消除社會咧對有精神病歷嘅人士咧嗰個污名同埋標籤感化。咁另外啦，亦都有一啲過來人啦，一啲精神病嘅復原人士咧。佢而家願意咧去面對大眾啊，用呢個過來人嘅身份同大家分享佢嘅病歷，咁啊希望咧鼓勵到嗰啲人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有呢一啲非政府官方嘅機構咧，提倡咧同行嘅理念，協助咧情緒困擾嘅人士。咁啊睇嚟好多方位、好多組織咧都有呢啲支援嘅幫手啊。咁啊究竟係咪足夠咧？咁啊今晚七點半一齊睇下《鏗鏘集》啦。 咁幾好喎、啊！因為而家其實好多人都可能有一啲情緒嘅問題啊，係、嗯、啦。咁呢個《鏗鏘集》就可以睇到點樣幫到佢哋啦。咁除咗情緒之外咧，運動都可以幫到情緒手係嘛？咁八點鐘係咪都有啲運動相關嘅節目咧？ 冇錯啦，咁啊直落去到夜晚八點鐘啊，有呢個港將神隊友咁啊。顧名思義啦，我哋認識香港嘅運動員啦、港將之外咧，認識下佢哋幕後，即係唔係真係佢哋同一隊嗰啲隊友啊？講緊嘅係佢哋幕後嗰啲教練啊、醫護團隊啊，甚至乎佢哋屋企人支持佢哋嘅人，嗯、即係佢哋嘅隊友啦。咁啊，今集咧主角咧就係香港柔道運動員啦，梁寶森。 咁梁宝森咧，即系佢玩咗柔道咧，差唔多成廿年噶啦。咁啊，打咗廿年柔道，自然周身伤痕噶啦。咁佢有一个招牌嘅绝招啊，就系点咧？首先跪低，再背向摔低佢嘅对手，佢话好殺食嘅。咁啊，但系对佢嘅对手殺食啫，对佢膝头哥嗰个都好殺食。咁啊，自然多傷患噶啦。咁啊，佢咧就話啦，佢嗰啲傷患咧，好彩啊，有嗰啲專業嘅物理治療師同埋運動心理學家幫佢手。咁啊，等佢咧可以越戰越強，屢創佳績咁話。咁我哋今晚八點鐘咪一齊聽下咧，梁寶森講下佢點樣有呢一班神隊友支援底下咧，越打越好啦 嚇。咁除咗有神隊友咧，我覺得每一日揾人食飯咧，都好重要啊。 揾飯腳係咪？ 係啊，揾飯腳都好重要啊。十點半我哋一齊睇下，咪要揾下飯腳咧。 係啊，係揾飯腳之前要睇下揾咩嘢食。 係啦， 好多時候我哋食晏一落街都唔知食咩好。嗱，今晚睇下呢個千城百味，睇下係俾唔俾啲貼士大家嚇。咁啊，今晚十點半啊，呢個千城百味，咁啊，繼續睇下四川菜。咁我哋咧去到四川嘅雅安呢个地方啊，咁啊认识下咧呢座城市啦，同埋咧认识下佢哋嗰啲乡情嘅味道啊，即系佢哋嗰啲除咗有美食之外咧，亦都好多人情味同埋乡土味嘅。咁我哋一齐咧去认识下四川菜呢一方面嘅味道啦吓。 咁啊节目咁丰富啊，梗系要睇实咧港台电视31啦。咁啊唔该晒阿畅 ，thank you。好，咁啊船仔搞多次俾你讲下个天气先。 好啊，今日咧大致天晴啊，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啊，新界再高1-2度啊，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1-2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咧有1-2阵骤雨啊，而家21度，相对湿度78%，仲有火灾危险警告啊。 系啊，那个火灾系黄色嘅，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离境大堂部分嘅电脑系统怀疑故障，大批旅客喺离境大堂等候办理手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共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习近平昨天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道》的主旨讲话。他指出，中共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潜逃美国的内地商人郭文贵在纽约被捕，当局说他涉嫌策划诈骗网上支持者超过10亿美元，他已经被美国司法部控以11项罪名，包括金融诈骗和洗黑钱等。当局指郭文贵在他的财务顾问余建明的协助之下，通过承诺大额投资回报诈骗数以千计支持者的款项，并且利用偷回来的钱中饱私囊，为自己和家人的奢华生活提供资金，包括购买3700万美元的游艇、50000平方尺的豪宅，以及350万美元的法拉利等。执法部门已经扣押了他的资产。至于余建明亦都被控以相关罪名，并且另加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名，他目前仍然在逃。南韩军方话，北韩今日以高角度向东部海域发射长程弹道导弹，飞行大约1000公里。批评朝方连串发射导弹的举措违反联合国决议。南韩总统尹锡悦话，平壤要为挑衅的鲁莽行为付上代价，要求军方认真进行同美国的军事演习，又强调要加强同美日合作。

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 吴若希。 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都到。 姜丽文。 爸爸亲身建立团结界，界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 施康桥， 谁是我心水？新车全力只选一次。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原来创作呢一首歌背后嘅动机咧，就系嚟自 Jason Mraz 嘅妈咪，因为佢话咧趁后生 ，Jason Mraz 要作一啲咧跳舞歌、快歌啊 Jason Mraz， I feel like dancing。 I like to shake a leg, I like to nod my head, I like to walk into a party with a pirouette. A little move goes a long way, like a soul train line in a hallway. It's your way, my way, all day. My kind of magic.It's automatic.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Even if it's raining, I'm not complaining.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呢首新歌除咗系啱听之外咧，都好啱播啊！上星期节目六位，呢个礼拜爸爸声跳到去季军宝座 ，Jason Mraz， I feel like danci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迟到，有冇听过迟到呢两个字呢？你可能会话啦，唔系啊嘛，点会冇听过？直头见得多啦。约朋友必定试过有人迟到，咁喺你嘅标准里边，迟到几多先叫迟到呢？你可能又会话啦，无论迟到一分钟还是一个钟都叫迟到。OK OK， 咁迟到一分钟之内算唔算迟到呢？迟到的定义很容易理解，就是到达的时间超过预定的时间，完全没有灰色地带，只有你可以接受等待迟到的人迟到多少的程度。这个程度受住两种因素影响，第一就是你自己的脾性，如果你是拥有不太介意等待又充满耐性的性格，当然没什么所谓。第二就是跟等待的对象有关，如果是你的伴侣、你的上司或者一个重要的人，你是不介意等待的。不过无论是哪一种，亦都受住等待次数的影响而令你的程度有变。例如我愿意等你一次、等你两次，但是如果次次都要等，可以接受你迟到的时间就会自然缩短。点解经常会出现迟到呢种情况？背后有冇另一啲原因存在噶？之前喺网上睇到一篇文章，有心理学研究指出，原来我哋对时间嘅掌握唔系咁精确噶。经常迟到嘅人未必一定系佢故意，有可能只系对时间嘅认知未必同其他人一样。可以咁理解嘅，一分钟有60秒，大家都知啦。如果不准望住计时器，你可不可以从你的感官计算到一分钟到底有几耐呢？ 原来有部分人认为一分钟的长度实质只有五十几秒。这类人通常偏向准时。有迟到习惯的人会觉得一分钟大约有八十秒那么长。用简单的算术一计就知道，两者之间已经有时差。从这个角度看，迟到的人在自己心里边的时钟其实不知道自己迟了。另外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如果重视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你会提早出现，但是如果早了来到，就会被对方知道你对这个约会的态度，从而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觉，所以迟到亦可能是自我保护，免受伤害。亦有一些人刻意迟到，目的就是表示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过无论点解释，迟到就是迟到，是一个坏习惯。读书的时候不会只是教你迟到这两个字，前面必定加多另外两个字，不好，加埋就是不好迟到。所以由细到大，我们都知道不好迟到，迟到是不好。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在恋上。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思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昧，难以猜破。默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扰心中，没法奔放。谁人知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卖甩啊，小白，等我嚟处理一下先。 好啊， 阵间等佢嚟 即系再讲另一啲烹调嘅妙法。 咁就我就问阿船仔，我话喂，咁你而家有冇装嗰啲叫做咩 外卖 软件嗰啲咁样？我有咁样，咁你买咩啊？哦，佢又唔系买嗰啲，即系话佢间餐厅度你 order 咗乜嘢外卖，譬如一个餐又好，一个饭又好，佢又唔系 order 嗰啲，咁你 order 咩啊？原材料，我点解会 order 原材料咧？咁就即系叫翻呢啲外卖嘅软件去买翻原材料嚟。咁點解你唔落街買呢？ 我重㗎嘛。 唔係嗰陣時呢，嗰陣時我第一次用呢係因為疫情。咁我就喺屋企隔離呀。你食得太多外賣呢，我好掛住住家送呀。 咁想自己煮啦。 我就想自己煮。咁之後呢就搵到嗰啲 app 呢係有得買原材料嘅。 你勁唔勁㗎煮嘢食呀？ 唔勁嘅。但係可以自己煮個麵呀，炒隻蛋咁樣。 自給自足 OK 嘅。 自給自足都 OK 嘅。 冇啦。 炒个饭咯， 等等先，等等先， 你 又唔好 challenge 人哋，你都系椰菜 KOL 嚟。 我系中意杀椰菜， 系啦， 但系我识煮饭， 系嘅系嘅， 我识，但系我选择唔煮啫。 O K， 两样嘢嚟嘅。 我识整萝卜糕噶， 萝卜糕好似又加翻啲分。 唔系啊，加正糖要何整？加正糖要何整？我拎第一噶。 又唔使有排名嘅，识整就识整，唔使有排名嘅。你估一赛车咩？排头位特别咧。 点解我会撩起个话题话？点解阿船姐会去喺呢啲软件里边叫原材料呢？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买原材料呢，你一定要亲身去摸，亲身去睇，你要自己去拣啊。 哦， 如果唔系咧，人哋拣咗俾你。正所谓个材料靓咧。就贏一半啊！嗰味餸，咁如果你嗰一半咧係控制喺人哋手裏邊，俾啲冇咁好嘅嘢你咧，咁你嗰你廚藝更好都變成地獄料理噶啦嘛，已經。 咁又係，所以其實我都中意去街市買多啲咯，即係如果如非必要都唔會上網買原材料。不過其他國家係好盛行嘅喎， 係 啊。 不過去街市買啊新鮮啲咯，咁啊小白一定係平時都喺街市即係買開餸，我都記得你同啲叫做街市啲哥哥姐姐啲關係好好啊。 我行过去嘅时候咧，佢哋已经识得喺度话：啊，哥哥系咪买芥兰苗啊？ 多棵葱、啊。 因为我弟真系中意食芥兰苗嘛。咁啊啱，其实去街市买餸咧真系好。我今日其实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就系、是、喺街一定要喺街市买，因为呢一样嘅材料咧，如果你喺网上边或者等急冻嗰啲咧，就唔好食。系咩咧？就系鱿鱼。咁啊，鱿鱼有一个好简单嘅餸题，其实大家今日夜晚谂紧烦咩嘅时候咧，就可以谂下食呢一个咧，就蒜蓉蒸鲜鱿。蒜蓉蒸鲜鱿一个好简单嘅餸，咁但系鱿鱼就一定要喺街市买啦。而且咧，我仲中意咧买嗰个 size 大概系一个人嘅手臂咁长。系啦，即系连埋啲须咁长啦，唔系净系个身咁长啦，连埋个须都咁长嘅。咁你通常如果买三条到嘅，如果屋企人多啦，咁可能买三条，咁、那个价钱可能都系100餸啲咁样嘅。咁咁啊，整嘅时候咧，咁当然就劏开佢啦。咁啊，又有啲衣啊，嗰啲就洗走佢先。 好烦 啊！系嗰啲有少少烦嘅。咁但系有啲衣就要捽一捽嘅。咁 又 要骨都要拎走， 又要搣啊，系要劏条骨出嚟。 又要整，又要洗好耐先可以洗到啲黑捽捽嗰啲物。 咁所以咧，嗱，我又咁讲，你同啲街市姐姐哥哥 friend 嘅话咧， 佢帮你起啊， 佢可以帮你起噶。即系你趁佢冇乜人嘅时候咧，你就行过去帮衬佢。咁佢见到冇乜人咧，佢就得，我帮你整。佢整咧，我话俾你听咯。一分鐘都唔使，30秒都唔使。 工多藝術啊嘛， 工多藝術啊嘛，咁啊整完噶啦，咁你淨係翻到去都唔使點樣特別湯，你淨係洗翻乾淨就得啦。好啦，跟住你就要準備埋粉絲啦，咁另外就係蒜蓉啦，呢、這個都要蒜蓉你即係 大量。 方便嘅，咁你咪係啦，大量咁買現成嗰啲咯。 頭先煮佢又話係好煩㗎，好難搞㗎。跟住呢個時候又大量 蒜蓉蒸鮮油咧，真係要大量蒜蓉先好味 啊，好食啊。咁啦，咁跟住你個魷魚咧，佢已經即係搞好曬啦。咁你就基本上咧就淨係攞住佢魚身唔係嗰個魷魚頭個位咧，你就輕輕介佢，咁介佢容易啲熟同埋入味啲啊嘛。跟住你咧就照樣蒸啦，蒸睇下你嗰個 size 幾大隻啊，睇下幾多分鐘。都可以問一問嗰個姐姐嘅，因為唔同 size、唔同嘅時數。好啦，跟住咧蒸完之後咧，最重要嘅步驟就係、是、你另外揾一個細細啲嘅 pan 同鍋仔咧，咁煮咗啲滾油佢。咁、最尾咧，咁當你蒸完之後，就用個滾油落去，直接落去嗰個魷魚同嗰個蒜蓉上面、再打爆佢嘅話咧，咁、上碟咧就真係好香， 香啲嘅， 係啊，大家試一試啊！ 我的享乐时代， 香港人最中意系咩啊？ 翻工啊！ 系啊，啱嘅。 系啊，咁所以咧，我谂每个人喺公司咧，应该系留得最耐时间啊，起码每日都留8个钟以上啦、 正常打工仔系嘅。 系啦、啊，系啦、啊，咁所以咧，我觉得有啲嘢咧，系一定要喺公司做咧先开心嘅、 譬如咧。 譬如咧， 讲是非系嘛？ 讲是非都唔错、但系好容易俾人听。我已经试过太多次咧，同啲同事讲某一个同事嘅是非俾人发现咗，好尴尬。 喺 group 嗰度讲噶啦嘛，而家 我又唔想用中文话你，用个英文啊，是丢笔。 唔系一喺 group 讲系会 send 错 message 噶，我已经试过 send 咗出公司 group 噶啦。 哦，系咩？你摆咗出公海原来啲嘢。 之后咧，仲要 delete 嘅时候咧，你净系 delete 咗话 delete 咗自己个 message， 你揿错就 delete 唔到出边嗰个 message。 你而家可以噶嘛 ？delete all 嘛？ 唔系啊，就系系急啊！你已经急到连个掣都揿。 佢本身个人已经咧惊紧， 慌紧 虚 啊， 慌紧掣都揿错。 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有啲嘢咧，即系公司做系会开心啲嘅。 系，譬如有啲咩等我哋睇下有冇共鸣先。 系啦，我最中意就系收件。即系譬如某一啲速递嘅件咧，去公司收咧系唔需要收额外嘅费用，但佢送到上门嘅。 但你都有 size 计噶，譬如话你订咗件大型家具咁样，你唔可以送去公司。 系咯 唔系咁嗰啲唔得，但系好多 有张 sofa， sofa 梁生 公司 有啲嘢收啲嘢，不过我估你一个同事搞唔掂，要四个同事先系咩嚟啊？ 就系因为贪佢喺公司。有多大力士喺度， 系真系 啊！但系真系好开心啊！譬如咧，你去买一啲嘢咧，要成日集运噶嘛， 系啊， 咁之后就好烦啊，又要等啦。呢个就直接上到嚟啊，又唔使额外收钱啊，几开心啊！ 咁如果你做呢一个举动咧，除非你做 reception 嘅啫，如果唔系咧，你真系要同 reception 嘅人咧，即系要有个良好嘅关系。 系我之前喺某一间公司度做咧，佢哋系成间公司嘅同事都会咁样做， 都系中意收下 收家具。 系啦， 好嘢，好嘢。 连个老板都话：，其实你唔需要拎翻屋企噶，你喺度收咪得咯。 哦， 系连我老板都咁讲，即 系个老板都开埋绿灯。 系啊，我就觉得非常之好，我就非常之中意喺公司做呢啲嘢。 即系而家做老板嘅好嘅定义多一样啦， 俾你收， 俾 你 收 快递，快递系 俾你用公司资源 啊。 系，我就觉得比较开心嘅。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估都估唔到，我系中意煲剧嘅喺公司。 哦，咁啊，闲时 睇工种呢个， 其实呢个。都是很多 OL 或者打工仔啦，即常常会在 lunch 的时候去看。如果不是你个个剧都说一次过摆晒上网8集8集这样，你在家里哪里看得晒、 我看下船仔的意思应该是开紧工的时候就煲剧。 当然啦。 咁跟住呢就 lunch 的时候真的吃饭的。 是啦。讲得非常之好，冇错啦。唔系，我真系咧，我系会譬如公司要我剪片啦，咁样咧，你剪片嗰个框咧，未有条片喺度嘅，嗰个框咧，我会将我嗰条唔知剧集嘅嘢咧，就黐上去嗰个位，咁人哋以为我剪紧片，其实我煲紧剧嘅。 其实你睇紧咁样。 系啦，或者咧，另外一边我就 话，你呢招绝喎。 系啊，好绝噶，仲有咧。 咦？但系你剪片有宋慧乔咁啊？你老板突然间讲话， 我拎紧啲某啲素材咁样。 冇理由啊，冇新换结衣啊。 Reference 系咯。 系 啊 ，reference 系咪 ？reference 就系宋慧乔咯。 系啊，我睇紧个过场，可以点样过啊？ 啊，呢度个 effect 咁样，我参考一下咁样。 体能之癫难搞啲咯，全部男人都唔着衫，点 reference？reference 系啦，系啊，你咩做咩 reference？ 我呢个系做泳衣啊。 泳衣泳裤啊咩啊，真唔知道啦 吓。系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玩手机。 哦， 嗱咁但系我个 claim 咧，我就同人讲咧，我系同紧啲客咧讲紧嘢。或者咧我帮紧公司做宣传啊，因为有知有啲社交媒体咧得手机版噶啦。我就我咧就book 紧客嘅 message 啊，我留意紧市场嘅最新动向啊。即系因为其实而家咧好多工咧，你同部手机系离唔开咧。咁其实佢都唔知道我做紧啲咩嘅，佢闹我都话吓我复紧客啫， 我有啲朋友咧就即系全职投资嘅，兼职打工嘅，但系喺公司部电脑咧个细个 mon 就真系睇住恒指嘅走向啦，特别今日哇大跌市好惊咁啊！即系开个细嘅 screen 咧，因为咧有啲品牌嘅电脑咧好好嘅，即系手叫做有啲手号咧，或者有啲手法咧，可以即刻咧将你个 mon 啲嘢咧用 quick key 咧， 系啊， 好快就已经冇晒个 mon 面前 嘅嘢 啦。如果你话咧呢啲 mon 即系可以自己分 mon 出嚟嘅话 咧，其實好多喺公司嘅朋友開住個 mon 做咩咧？就是、我哋頭先都有講過嗰個 topic， 就係用個閉路電視，即係叫 CCTV， 即係留意緊屋企嘅情況。 係啊，仲有好多呢啲乜嘢喺公司做啊？覺得係。 我覺得有啲個就冇咁好嘅，不過咧我比較中意，因為我屋企冇 printer 啊。係。哦 ，print 嘢啊，又係嘅。又系呢个咁样啊！真系，即系总之，船仔仲话讲咁多样嘢咧，就系点样可以 喺公司斟埋啲水翻屋企饮啊？屋企冇水，斟埋啖水。 你唔好讲我做紧嘅嘢喎，呢一样。 唔会唔会， 我有拎过公司啲纸巾翻屋企。 系咪噶？ 即系阿船仔讲晒啲咩？ 啲公司 嗱出边啊嗱，我哋今日讲嗰啲全部都出边 嘅公司嚟， 或者我啲旧公司啊，系旧公司啊吓。 唔系阿船仔今日讲点解会咁著弱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喺公司做咩都得。只要你喺公司做同公司冇关嘅嘢咧，就会开心啦。 系啊， 即系呢个好奇怪， 一种愉悦嘅感觉。 系啊，总之你喺公司做啲同公司冇关嘅，你就会开心嘅。即系呢个就系个点解啊嘛？我话点解咧？哦，喺公司嗰做公司嘅嘢，你做完公司嘅嘢，你觉得开心噶嘛？但系你反而调翻转，我喺公司做唔系公司嘅嘢，我会觉得兴奋。 系啊，同埋最正系咩？老板都系咁噶。老板都系唔中意留喺公司噶，佢系最迟翻工。而最早出去食 lunch， 个 lunch hour 系最长，而最快收工嗰日，通常就系你嘅上司或者你嘅老板噶啦，系啊，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呢啲 喺公司做翻公司嘢啦， 系啊，专心啲， 专心啲 打工啊，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